重开。博物馆、教堂和剧院亦都可以恢复营业，但要限制访客人数。不过，首都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因为疫情仍然较严重，暂时不符合放宽标准，需要等多最少一星期。印度载油工人在尝试返回家乡途中遇上意外死亡。五名工人当地星期六晚藏身在一架载有芒果的火车，但货车在公路上翻侧，五名工人当场死亡。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大批原本在大城市工作的工人失业。由于政府实施封锁令，很多公共交通工具停运，工人回乡方法受限。日前就有16名徒步回乡的工人在路轨休息期间被火车剪毙。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会在未来两三日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东部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的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6:08，咁啊，打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啦，喺星期一朝头早啊，白元浩都已经喺度咧，坐定定喺度同你一起咧就啊，睇下今日开始嘅晨光第一线啦。好啦，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咁啊，呢几日咧都系。 天氣比較熱啦，又比較悶啦，係咪先？咁有陣時突然之間灑下雷雨，咁今日嘅天氣都係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30度。稍後咧都有驟雨，同埋有幾陣嘅狂風雷暴，唔知會唔會好似尋日咁啦，突然之間風雲變色啊嚇！咁啊吹微風，展望啊，明日有驟雨同埋雷暴，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名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珍惜我们自己的名字。很奇怪地会跟你说，我们要记住我们自己是哪一个，我们要记住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所要尽的责任，我们更加要知道我们自己要做什么，要行什么路。可能不同人就会有不同的道路，你认为你自己的路是怎样呢？你又会不会想啊，我这个名字人生就好像一张白纸一样，怎样去到写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呢？你是想有一个很激烈的人生，平静的人生，还是想要一个很浪漫的人生呢？其实都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 这种话使我缓缓的眼泪，当你自应这份情感千样不对，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像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长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生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霁，看一生也未看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分的浪漫最后留低爱叹，时间能否似无情但有缘，迷恋扩缩这关系，今晚柔情地了断。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生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霁，看一生也未 知的茫茫，却又来得太忙。为何梦幻再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份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时间能否转慢，临离别的浪漫，为何梦幻再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分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时间能否转慢， 一首歌曲来自黎明的旧作品《无名份的浪漫》。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看看外面的天气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稍后有骤雨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有骤雨和雷暴的，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9%。 早晨各位听众，来到早上的时间6点15分，之前在泰国那里有一些人就话到啊，由于人类啊嗰个活跃度啊，嗰、那个活动范围减少啦，咁啊亦都静咗落嚟啦，所以有好多咧就系、是、海龟啦，咁啊佢哋就会去到咧泰国嘅海滩嗰度咧就系、是、生蛋咁样嘅。咁啊上个礼拜咧亦都有咧就系、是、关于咧见到有一种叫做灵皮龟，咁啊香港咧嗰度就浮下，咁虽然咧就死咗，咁啊但系咧见呢一种咁濒危嘅乌龟咧，突然之间喺我哋嘅报纸上面咧啊见多咗，咁到底呢一种叫做灵皮龟嘅龟啊，又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啊因为之前咧喺上个星期啦，就十分罕见嘅呢种灵皮龟咧，咁就喺呢一个嘅西贡水域嗰度就见到啊，当其时见到咧就系、是。只龟龟咧咁啊，长137厘米嘅，咁啊佢到底系啊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咧？呢一只嘅龟啊，有人咧就叫佢做天然嘅搅碎机。点解咁讲咧？我哋对于乌龟嗰个印象，通常都系比较上系温顺啊、沉稳啊，又或者我哋成日见嗰啲咧，嗰啲巴西龟咧就好搞笑啊个样啊，咁亦都好细只啊，望起上嚟咧都几得意嘅。咁但系咧，其实龟嘅壳咧之所以咁硬，当然系为咗保护自己啦。佢哋就唔会咧成日话去主动攻击其他人噶。咁但系有一种嘅海龟咧，就拥有充满住攻击性嘅牙齿啊，一张嘅嘴咧，全部都系都几惊嘅一啲尖嘅牙嚟吓。咁而且咧，仲会咧就一路啊从口腔伸延到去到食道添，嗰啲尖嘅牙，直达到去嗰度消化系统，即系胃部嗰度。目的咧都系希望能够尽快咧就将啲嘅食物啦，彻底咧就系咀嚼啊，变成咧就碎片咁样。咁呢種叫做靈皮龜咧，咁有啲人就叫佢做皮革海龜，係世界上咧就係第三大嘅爬行動物嚟噶。咁啊，亦都咧就係所有龜澳目入邊咧體型最大嘅動物。咁啊，有陣時長嘅時間咧都可以長到咧就係3公尺嘅。咁啊，龜殼咧已經超過2公尺噶啦。咁啊，大概幾重咧？可以去到咧就800至900公斤嘅。嗱，呢種龜亦都相當於咧就係游水啊，非常之叻嘅。主要咧都系栖息喺一啲熱帶嘅海域，咁啊，例如咧就係大西洋啊、太平洋海域啦、台灣沿岸咧，亦都咧就有出現過嘅。冇錯啦，咁啊，佢最厲害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啲嘅牙齒啊，咁啊充滿住咧就係非常之尖鋭嘅牙齒，密密麻麻咁樣咧就去到佈滿咗喺佢嘅身體入邊，咁啊亦都咧就可以話去到食道嗰度，咁啊令到佢咬咗嘅食物咧或者一個獵物啦，好難咧。就可以再出翻出去噶，啊！佢一日啊能够食咧就相当于身体自己嘅70% 嘅食物噶噃，咁而且佢个身躯啊咁庞大啦， 最主要都是因为呢吃了大量的水母所致的，所以它的消化系统都要很犀利才行。但是它的眼仔呢就麻麻地嘅，视力咧就唔系好好，咁啊喺呢个海水入边咧，成日啊都冇办法咧就分清楚到底系啊漂浮物啊，定系水母，定还是咧系我哋人类所制造出嚟嘅垃圾，例如胶袋，所以好多时咧都会唔小心咧就将呢一啲嘅胶袋咧就当水母食咗，从而咧就阻塞咗佢哋嗰个嘅肠道噶。根据调查报告显示，温顺的叫做灵皮龟很可能呢就在20年之内呢就是绝种了。是不是只剩下空残的龟呢，那就不知道。但任何物种呢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呢去到爱惜它们的。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沙再凶再高，看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劲是我最好的朋友。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旧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他们叫我愚公。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世界不停地在兜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直线。 一首歌曲啊，来自愚公这首的作品啊，来自 Michael C。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香港有很多好人好事的。 淨係講啱啱過去咗嘅週末呢都已經見得到呢四大天王之後國富城啦，咁喺9號嘅時間星期六啦，亦都呢就喺尖沙咀嗰度呢就舉行咗一場呢就係網上嘅慈善演唱會，咁近100名嘅舞蹈員啦一齊呢又唱又跳1小時，目的呢都係為咗舞蹈員以及呢就電影幕後嘅基層工作者去到籌款嘅，亦都咧就为舞蹈员同埋电影幕后嘅一啲嘅基层嘅工作者啦，就系努力嘅。咁唔知道大家咧有冇欣赏到啦？由开头嘅，譬如对你爱不完啦，直至到咧就系啪啦啪啦 Sakura， 又或者系动起来分享爱，好多嘅歌曲咧，其实亦都话到咧就系好有意思嘅。啊，不过成成原来都话到啦，阿做慈善咧，原来系受到佢妈妈影响噶。咁佢由细咧就开始咧就带阿成成咧，带阿王咧就去做义工。啊，帮人之余咧，佢就话到啦，得到咧就系好多嘅快乐。咁更加希望咧就母亲节嘅时候啦，大家咧就可以将妈妈咧就继续咧就系多啲嘅爱锡咁样。当佢咧唱到譬如系不老的情歌嘅时候啦，咁亦都咧就系见到哇，好似相当感动嘅一个场面，咁亦都用手咧就系抹一抹啲眼泪，一定系汗水咧吓。其实呢一个嘅演出咧，能够喺10日之内完成咧，都系好厉害嘅。咁见到好多人咧都上下一心啦，互相帮忙，咁更加希望咧就疫情快啲咧就去到过去噶。咁我哋自己譬如好似聽到阿郭富城所講啦，佢自己都係由呢一個嘅舞者啊跳舞 dancer 去到出身嘅。啊，今日咧睇到一班咧都係跳舞嘅工作同業啦，好努力咁樣，好熱愛咁嘅工作啦。佢都話到咧就相當之感動嘅。咁亦都咧就係就算好似佢自己咁啊，而家佢都係冇工作嘅。咁但係只要有信念咧，相信咧疫情好快脆就會過去。咁只要大家一齊。齐心啊，就事成，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就努力面对住我哋嘅将来，咁就好啦。 请欢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 痴心加上锁，落寞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法国再多70人死于新型肺炎，是3月17号以来最少，累计26380人不治。法国今日起放宽实施了近两个月的封锁措施，学校会重开，民众亦都无需经事先批准就可以离开家园，最多100公里。不过首都巴黎的疫情仍然够活跃，因此公园和大型购物中心仍然会关闭。民众在繁忙时间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出示雇主证明，所有人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亦都要戴上口罩。卫生部门说，在封锁措施期间，大家的努力得到成效，挽救了几千人的生命。有官员警告，病毒仍然活跃，而且疫情继续不断发展，民众必须谨慎，强调第二波爆发的风险存在。美国今日起收紧对中国记者发出的签证限期至90日，相信是报复北京早前驱逐一批美国传媒驻华记者。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宪报刊登的最新指引显示，由今日起所有中国记者的签证只限90日，期满之后要申请延期。新规定不适用于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记者。国土安全部在颁布新措施的时候，指控中国压制独立新闻采访，包括越来越欠缺透明度。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最新的行动势必进一步令中美紧张关系升温。中国和印度士兵据报在边境冲突，11人受伤。事发星期六，印度传媒引述军方消息说，两军合共大约150名士兵在印度北部接壤中国的石金邦边境冲突，期间有人打斗和砸石，4名印度士兵和7名中国士兵受轻伤，经地方层面对话和互动之后解决。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曾经在边境爆发战争，其后亦多次出现冲突，其中在2017年中国试图在两国有主权争议地区延长边境公路，触发两国士兵互相砸石，并持续对峙。政府今日起陆续向市民派递可重用口罩。香港邮政表示，政府会陆续向主要登记人发出一个载有邮件编号的手机短信。着制服的邮差将会之后大约两个工作日内上门派递口罩。如果上门的时候没有人收件，会向收件人发出通知卡，收件人可以携同通知卡和身份证明文件到指定邮政局领件，如果在14个工作天内未领取，将会退回政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㗎。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亲亲领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我今集的嘉宾就是来自温哥华的李婉华。 现在女女都即少女了嘛，16岁到了嘛，其实真的是两姊妹了，变成现在会不会反而多了的话题，喂妈咪我们一起扮呢、 都会的，不过又这样，因为呢女女大呢她自己都有生活圈啦，而家咧即系每一日都要珍惜同佢哋相处嘅时间。 亲亲靓转吗？ 我系李婉华，想唔想知道我同朱海婷究竟倾咗啲乜嘢咧？咁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嘅亲亲靓转吗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系啦 ，time to wake up， 咁啊，而家嚟到早上嘅6:36啊，吓，咁啊，继续打开心机，都系听紧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有白俊路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起身都唔使惊寂寞噶，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到30度，啊，稍后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啦，啊，咁啊，如果唔想搞到湿晒嘅，咁都系拎翻把缩骨遮嘅，再唔系。你可以咁谂嘅，因为我有时都系咁谂，就系点咧？发觉而家啲雨咧，你只要肯俾半个钟头佢落晒嘅话咧，其实基本上都 OK 嘅，因为佢唔会话落全日噶嘛，系咪？而家通常啲雨咧都系可能落半个钟，多嘅都系半个钟，跟住都已经会收一收、停一停咁样。不过咧又吹微风啦，咁啊会唔会都系焗焗地咧？咁啊稍后咧又要再留意一下天气啦。啊，展望啊，明日有骤雨，亦都咧系继续有雷暴噶。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今日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2至3，咁啊都系属于咧低水平嚟噶。似乎咧空气咧。都是挺好的。早晨啊，今天早上早有白月龙在晨光第一线先陪着你们。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昨日的时间就见到康文署就宣布了。宣布些什么呢？当然是喜讯啦，是不是？现在就11号啦 ,5 月11号。等了10日的时间，在5月21号开始就会重开更加多嘅康乐设施噶噃，包括咧就系大部分嘅公众泳池，哇！大家等咗好耐啦，5月21号，天气热咧，有阵时都想去一去游水啊吓。包括大部分嘅公众泳池啦，咁佢亦都括住嘅，只限部分嘅泳池设施同埋主池、副池等等。好啦，仲有咧就系舞蹈室啦、活动室啦、健身室、运动攀登设施。英式或者是美式桌球台，咁啊体操训练场、烧烤场、贝澳营地、水上活动中心、屯门康乐体育中心、户外运动攀登场及城网镇。公众泳池重开之后咧，会系有关嘅团体预订泳池设施嘅安排日就会另行通告嘅。康文署亦都指出啊，已经开放嘅收费场地包括咧就运动场啦、体育馆啊、壁球场、网球场、草地滚球场、屯门嘅康乐体育中心之内嘅更衣室同埋沐浴设施，将于咧明日11号咧就系重新开放。 並且同時實施特別安排嘅，咁大家去享用呢啲設施嘅時候啦，都係實時啊，去到呢一個嘅運動場或者個設施附近咧，睇下嗰個指引係點樣啦嚇。嗱，佢簡單啲嚟講啦，實施嘅特別安排包括咧就係只係開放相隔之沖身間，或者咧就係一啲淋浴花灑頭，即係咧就唔會可能有五個嘅，淨係開排第一、第三、第五個嘅。就唔會全部開曬，大家留意住啊嚇！亦都咧會入去之前咧量度使用者嘅體温啦，以及咧就係加強定時清潔、消毒沖身設施同埋儲物櫃等等噶。文化設施方面咧，又再咧就係多12间嘅分區圖書館嘅成人，以及咧就係兒童圖書館，將會咧就喺5月21日啊，仲有10日咧，咁啊就會局部開放啦。咁啊，到期時咧就係包括譬如香港仔公共圖書館啊、柴灣、洛克道、荔枝角、藍田、牛池灣、油麻地、粉嶺、大埔、調景嶺、青衣、東涌嘅公共圖書館。不過咧，亦都會實施埋咧就係特別嘅開放時間嘅。到期時啊，10日之後咧就喺星期一至到星期六由下午1点至到8点，星期日咧以及公眾假期就由上午9点至到下晝嘅5点。佢哋亦都話到避免咧就係人多聚集啦，將會實施咧就係控制入場嘅人數噶。咁啊喺服務時間之內咧分段開放，大概咧每節係1个钟啦，並且咧就會派籌俾市民，咁啊以先到先得嘅方式咧就入去圖書館噶。12岁以下嘅細路仔咧咁啊到期時都需要咧就大人咧陪同先至可以入去圖書館。入面亦都会有限度服务嘅，咁慢慢开放啦，大家俾啲耐性啊，包括咧就系借还服务同埋领取已预约资料啊，部分电脑设施将会咧就系重开，并且接受咧就电话嘅预约嘅。馆内嘅报刊阅览室将会咧就系暂停开放。好啦，仲有咧就系位于港岛东体育馆嘅休憩处啊。香港文化中心同埋大围村南道嘅自助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嘅还书箱，以及咧就港铁中环九龙塘同埋南昌站嘅还书箱服务已经咧回复翻咧就系正常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要还书嘅时候，你可以揾翻嗰啲咁投放翻入去咧，其实就可以噶啦。上述12间嘅分區圖書館咁已經係重開5间主要嘅圖書館噶啦，即係九龍啦、屏山、天水圍、沙田、荃灣同埋屯門公共圖書館嘅學生自修室啊，將於咧就係同日咧就會重開啦。不過咧都係要留意住啊，咁啊會實施咧就係人數嘅限制嘅。好啦，再耐啲嘅時候啦，咁亦都會5月21日咧已經局部開放啦。其後再開放多啲咧，就會喺6月1日咧咁其餘。相当受欢迎的设施，例如是网球啊、高尔夫球啊、太极啊、羽毛球啊、壁球啊、乒乓球啊、器械的健体啊，即是 gym 啦嗰啲啦，叫做社交舞啊、独木舟啊、滑浪风帆呢啲咧都会逐步开放噶啦。不过咧，为咗减少社交接触以及咧就感染嘅风险，每一项嘅活动人数最高嘅人数连同教师咧都是8人，或者咧就系法例指定不能够超过嘅数目啊吓。咁我哋咧都要留意住啦。虽然咧香港城市而家咧都系亮丽嘅，咁但系我哋仍然咧就唔好忽略噶，仲要继续咧戴住个口罩啦。亦都咧就係著重咧就係自己手嘅嗰個嘅衛生程度，而家好多地方咧都有酒精搓手液噶啦，不妨咧一有機會咧就盡量保持住嗰個嘅衛生。咁你唔知道啲病毒喺邊度噶嘛？我哋隻眼仔咧就睇唔到啲病毒喺邊度嘅，所以咧就係靠我哋自己盡量保持住乾淨，靠啲酒精消毒液啊，靠洗多幾次手啊，去到將呢啲嘅病毒咧全部洗走曬佢。咁啊，直至到咧即係呢個疫情過後咧，我哋就可以回復翻正常快樂嘅生活啦。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志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 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荣辱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 去到抗疫的最后步骤，冯允谦的开始倒数，看看今天晚上，不是今天晚上，今天晏昼有什么便当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没计啊？ 不用下下补的，听着我们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啊，咪咪 Chan。 早晨。 哇，今天早上呢，我发觉有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我可唔可以帮你解决咧？ 你一就系要揾你咯，你明唔明啊？我发觉食嘢咧，成日都冇乜味啊，即系冇乜味嘅意思，即系话发觉啲餸咧，唉，食嚟食去都系咁。啲餸咧，就算系食过几次，又发觉佢哋啲味好差唔多。有冇啲餸令到我觉得食落去又方便容易整，啲味咧真系啊！ 特别嘅， 沉稳得嚟有啲独特嘅，独特得嚟又有啲内敛 嘅。你快啲睇下个钟，呢橛开场白你讲咗几耐？ 冇啊，半分钟嘅咋。 其实嗰个字闷，嗰啲嘢就未闷，太单调。讲完 咩？系啊，你觉得好啱啊。有阵时啲味咧太过单调，我想有一种翻到公司一种刺激啦， 系 食落去一种香嘅感觉， 焕然一新，估佢唔到。 而且有一种，我已经经过咗一个上昼老板嘅洗礼， 系 个人已经灰咗， 系 我想就充满力量， 系 我想有生机，我想。重新拥抱呢个世界同社会啊！ 听得好，听得好，呢、这个菜式的确系有咁啊显著嘅效果嘅。 系咪真啊？我想有一种好清新嘅感觉。 真系有。 我想拥抱呢个世界。 真系有。 我爱香港。 想话俾人听，原来系所有嘢都系可以发生噶。 系咯。 系啊，你中意就得噶，原来系可以咁啊。 我翻工嘅上半场俾老细闹到我头耷耷。我下半场可以复活， 系 哇， 就系、是、靠食呢个菜色啦。 个人直头有埋光环咁样，哇！呢下真系冇得说，有冇办法啦，咪咪？ 喂，你真系踢得好，因为咧呢、這个菜色咧，我煮过俾我妈咪食。 吓，佢原本嗰日朝头早唔开心， 唔系 下昼就已经翻嚟啦。 佢冇咁冇你咁浮夸咁大上落嘅个人系啦。 我演艺界嘅我， 佢比较文静嘅个人系啦，但系佢只不过觉得我整紧嗰阵时，佢系觉得唔可能发生嘅，佢觉得。呢个味道是不可以跟个鸡去配合的。 呢个味王嚟噶、哦， 系啊！佢觉得吓、啊、你咁样整会诶、会唔会酸过头啊？会唔会有啲苦啊？会唔会诶、总之就唔啱数啦！你会揦坏啲鸡肉啊咁样嘅，系啦， 咁严重啊！ 咁严重嘅，咁我就食完之后咧。就系咁装饭，系咁装饭，唔出声咁，你知咩事啦？系咪？ 系啊，系啊。咁你又算啦。 系啦。 长辈要俾佢落台梯嘅。 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叮叮柠檬蒸鸡。 柠檬蒸鸡嗱。 系啦。 柠檬鸡我哋都有食过啦。 食过。 檸檬蒸雞又有啲咩唔同 呢？檸檬雞呢就因為有嗰個煎炸味， 係啊，煎炸 過，然後就好似有個檸檬果醬咁樣包住個雞。 大部分人都覺得呢，我就係鍾意食嗰個炸過，我就係鍾意食嗰個好似果醬嘅味道，但檸檬蒸雞咋喎，點能夠好 fresh 啊？換 fresh 嗰頭真係學阿伯又話齋，太酸喎，揦到啲雞呢唔知點喎。 我平時整呢個雞呢係燒嘢食嘅時候佢就出場，只要同我燒過嘢食嘅朋友都不能忘懷，不能忘記我呢個叫做嫁妝雞扒。我直头觉得呢个系嫁妆嚟噶啦， 咪住咪住， 系 stop， 系 我发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 系好多嫁妆嚟啊！ 你话烧嘢食， 系 阿姐， 系 我哋蒸鸡、啊， 我而家将佢化成一个蒸嘅版本， 系 我哋第二集先至讲，用好长嘅篇幅讲我嘅嫁妆鸡扒， 好啊！ 而家咧 modify 咗一个俾大家极速方便容易整嘅蒸鸡， 蒸鸡 冇错， 点样可以快靓正咧？呢、這个蒸鸡 系啦，咁我咧就通常如果 会唔会太戒口噶？我好挑剔噶，我条脷玻璃做噶咋？ 我都唔识形容呢个鸡嘅滑溜程度同埋香嘅程度。 哇，咁紧要？ 而容易到不得之了。我通常咧就会用鸡髀肉去整嘅。 系啊系啊， 鸡髀我就去咗骨添。 系系 系啦，咁然后个鸡髀咧就系咁以攞少少胡椒粉啊、盐啊、酒啊，捽下佢，按摩下佢。 使唔使嗰啲香叶啊？嗰啲有剩啊？ 唔需要啦， 唔需要。 我哋留翻，净系俾个柠檬自己发挥就得啦。 哦， 系啦，所以少少胡椒。粉少少盐少少酒，按摩下只鸡髀，咁跟住咧，我哋就将个柠檬或者青柠都得，其实柠檬就会冇咁苦涩。 会唔会柠檬加青柠又系第二个套路？ 又得系啦，咁咧就刨。 呢个世界有冇第三只柠檬嘅？ 我唔知道啊，你俾我讲埋点转先啦，好唔好？不断插嘴得唔得啊？ 红柠啊！ 一阵间听众听唔清楚啊，就系因为你呢啲咁专业嘅主持阻住我呢啲嘉宾啊，系啊， 人哋博学噶。 好啦，头先我讲到，我帮个鸡髀按摩好，热好味啦，系咪？ 系。 咁我而家开始加个主角落去咯， 就系柠檬啦， 冇错。我就会刨啲柠檬皮，我就有个刨专刨啲柠檬皮啊、橙皮咁样咧，令佢好似椰丝咁碎嘅。 哇！你真系嗰种感觉都 feel 到你喺屋企整嘅时候， 清新啊，好香啊，一阵味咁飘上 嚟，好大师级嘅感觉噶。 冇错， 通常喺大师级咧就攞个柠檬出嚟， 先有嗰支法国神棍啊。 系啦，刨两下抌落去，跟住个柠檬摆翻低。 冇错， 嗰种不羁。 系啊，刨少少落去，跟住直都揸两三滴嘅柠檬汁落去。咁唔使惊噶，各位听众，你一支柠檬汁咧，佢个鸡肉即刻会白咗嘅，其实佢好似熟咗咁样嘅，即刻好快，系嗰柠檬酸， 化学作用 系冇嘢嘅，系啦，滴少少落去，咁你觉得你中意有少少苦涩味，甚至想个柠檬味香啲，你切多一片摆落去， 系 或者摆青柠片，切一两片喺度，系啦，就系咁，然后咧就系咁简单，蒸。 蒸 咁你多啲时间 蒸生瓜咁蒸， 蒸啦普通蒸嘢咁蒸，咁鸡髀咧通常蒸大火嘅蒸12分钟到，你想佢个肉你拿捏得好啲咧，就用中火蒸18分钟到，即系慢煮少少嘅，系啦，咁你赶时间你就高火蒸佢12分钟到， 12 都得噶啦， 应该系太大火会唔会？啲苦涩味容易出嚟啊！ 唔关事，系讲紧个而家嗰个蒸嘅大火同中火系令个鸡嘅滑度啫，系啦咁样咯。咁、 哦、 然后你蒸佢真系十零分钟就够噶啦。咁然后佢就会有好多鸡汁， 鸡汁哇， 即系包含住檸味嘅鸡汁。呢、這个饭简直又去咗泰国 feel 咁啊！就系咁啊！ 可以加少少薄荷叶。 得，其實你如果想加葉咧，係可以嘅。 薄荷葉， 即係再加啲檸檬葉都得。 檸檬葉 任你。 哇！檸檬葉會唔會太酸啊？ 我其實咧會唔會煮嗰陣時整咯？我會煮好咗帶翻公司嘅時候咧，可能食嗰陣時搣啲落去嗰個飯面嗰度，我會咁樣等佢發揮咯。 這個真係害死人啊！啲味餸，話俾你聽。你翻到公司，成間公司啲人個個流口水啊！ 嗯， 嗰種酸咧， 即係平時其實簡單到點咧，似係平時腐乳蒸雞，或者乜乜蒸雞咁樣，你就好港式嘅味道，同埋覺得唔知點解好油嘅蒸雞，其實都係嗰隻雞啫。但係一加咗檸檬味咧，你就覺得唔知點解差別清新嘅。 清新之餘，你發覺唔油膩， 係啊， 其實可能都係好油嘅，你都係咁食咗咁多卡路里，但你食落去嗰下。 你对得住自己啊，阴公。 鸡髀咯，想用鸡髀咯，鸡髀都唔会太有事嘅。咁、啊、有啲人健康啲，连个鸡皮都唔要，我打死都要 keep 住只鸡皮。 哇， 唔可以攞走我啲鸡皮噶， 真品嚟。 系啊，系啊， 系啊。 咁我又冇再落油啦，咁系本身佢支鸡肉嘅油咁样，好味得好紧要啊，真系呢、這 个。肚饿，你搞到人哋晨早流流好衰噶。 哎呀哎呀哎呀，揾只鸡髀打你牙教啦。 系好啦， 揾只柠檬鸡髀打你牙教啦。 开餐开餐， 好， 唔该晒，咪咪，拜拜。唔该晒，美美，食完鸡髀出发。 就这样，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让我愿飞，欢快地从头。 前進號時間來到早上的6點58分，聽完中文歌曲龍虎榜先，轉來神光第一線，留回香港電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知不知道對上一次他出廣東歌是幾多年前啊？ 舊事物充斥空氣內，一呼一吸都有害，床邊有你，餐有你，進出於腦海，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泪。 上一次 Karen 推出个人广东歌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今次为劇集献唱广东话主题曲之余，还一口气录制了钢琴伴奏的现场版本以及这个录音室版本。 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 作曲邓志伟，填词罗建成，编曲由邓古，监制邓志伟、庄东恩。上榜两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莫文蔚《呼吸有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食话，习近平在1月21日曾经同谭德赛通电话，要求对方不要发布病毒人传人的信息，并延迟宣布疫情大流行。世卫发表声明，表示谭德赛同习近平从未通过电话，认为这些不准确的报道转移了世卫以及世界为结束疫情大流行而努力的视线。又说中国在1月20日确认病毒可以人传人。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同奖。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 银奖 The Waves。君 がくれた勇気だから。金奖 Yonezu Kenshi 米津玄師。 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Bowl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 明年再见。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跟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的时间啦吓，咁啊扭开收音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27度嘅气温，直播室入边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芭比都翻咗嚟，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我而家发觉咧，原来咧每一朝早咧喺 on the way 途中嘅时候，听住小白你讲啊，今朝早呢个时间咧有白元浩陪住你咧，呢句说话原来真系好温暖好窝心噶。 咁而家7点有白元浩同芭比陪住你， 所以我今朝都 諗住講一次，而家咧仲多埋林慧翻嚟陪住你添。 啊，咁啊好啊！今日咧，我即係Barbie 頭先翻嚟嘅時候咧，咁啱啱喺我側邊行過啦。我已经见到你，哇！你今日似乎心情都唔错喎。 点解咁睇得出呢？ 因为你十只手指嗰啲指甲都唔同颜色嘅、哦。 但系通常咧，做咗人妈妈之后咧，你都系为咗取悦个女噶啦，即系你所有嘅服饰啊、打扮啊。 吓，佢帮你油噶？ 唔系，不过佢真系好中意帮我油十只手指唔同色嘅指甲嘅。佢、哦、有嗰啲小朋友玩具咧，即系油完即刻水溶性洗手就甩嗰啲咧，佢好中意帮我扮靓噶。 系啊，哇！ 所以我都会尽量满足佢对于美标准嘅要求。 唔系，咁你自己都中意扮靓噶嘛？ 都系，不过我觉得佢贪靓过我咯。 咁犀利，佢觉得唔可以输俾你啊，因为 实在太夸张。而家啲小朋友咧，嗰啲鬼主意咧，同埋佢哋谂法咧，真系完全你谂都谂唔到佢会谂啲咁嘅嘢噶，好鬼马噶，好多都，同埋咧，而家啲小朋友同我哋以前嘅嗰个思维模式好唔同啦。以前我细个咧，我就多数系听大人讲，叫我做乜就做乜。 哦，而家系你听翻佢讲噶，好多时。 未必嘅，不过佢会有好多建议咯。 系啊，喂，呢样嘢真的，我发觉我仔仔都系啊，佢好多自己嘅主意啊，即系以前细个咧，我印象当中啦，多数都系一有嘢讲或者有啲嘢想表达嘅时候咧。好多時都係叫做試一試咁嘅心態 啦，係啦，即係你都會覺得啊，爸爸媽媽都係有一個好嚴厲嘅角色嘅， 係啊係啊， 我唔知佢哋中唔中意咧，佢哋接唔接受我嘅諗法咧？ 係咯，而家係咪天生啲細路仔係知道啲阿爸阿媽比較臨嘅咧？ 我都唔知點解， 一出世咧就已經知道，喂，我講句嘢。已经不是意见了，我是想 order 的了。 对了对了。然后看看你服不服从或者看看你怎么协调。 是啊，所以 好 多 调转了、啊。 好多亲子专家就会跟我说，其实小朋友呢，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什么攻心计那些，他没有的。但反而呢，他们那 个心理就是他很多时候会做一些事或者他讲一些事，尝试一下挑战你那个的底线。即是去不断摸、到底你那个的界限在哪里呢、你那个底线去哪里呢，如果说我去今天做这件事都已经你接受、我听日又再试下过分下啲，睇下你又会唔会接受？你又接受、 哦， 就系咁样嘅方式咧，去到即系越嚟越即系叫做变本加厉咯。 即系我哋退后一步，佢又行多一步。 系啦系啦，所以有阵时咧，即系我哋叫做呢一代嘅爸爸妈妈咧，叫做即系生活都已经算系唔错咁嘅地方成长咧，即系比我哋嘅爸爸妈妈再好啲啦，系咪先？咁所以可能就系我哋形成咗一个，我哋会去第一会去听啦，第二会尝试下，都会同啲小朋友好理性去到倾偈啦，系啦。咁我哋咪会多咗时间同佢倾，但系亦都俾咗好多嘅空间咧，俾佢哋去到放肆。 都系 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我自己作为爸爸，我都会觉得，喂，有阵时即系佢系放肆嘅，离谱咗嘅。某啲情况，我发觉原来爸爸妈妈嘅佢个尊严啊。要即刻攞翻出嚟撒喺佢上面先得嘅， 即系叫佢等等先咁。 系啊，咁所以恶嗰方面要保持住啦，即系善良嗰方面、林志治嗰方面咧，又要咧去到好好地 keep 住咁样。所以我成日闹个仔，我成日都系咁讲，节目都系咁讲。我闹个仔嘅时候咧，我永远加句，因为我闹完佢，我惊佢憎我啊，我好惊佢憎我。 幻想唔到你点样可以闹你个仔。 闹佢嘅时候，佢就同佢讲啦：，爸爸虽然系闹你啊，闹你好恶嘅，你唔中意系咪？不过爸爸其实因为好锡你，所以先闹你。系啦，你要记住，爸爸系因为锡你，所以先至闹你，要不断催眠佢。如果唔系闹完佢，就会憎咗。哇，点算啊？ 呢个潜移默化 系啊，潜移默化，希望佢永远记住呢样嘢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芭比今日特别少少。 嗯， 系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你平时打电话俾爹哋啦， 今日有真人版现身啊！ 你好啊，爹哋， 早晨啊，两位真系开心啦，终于可以见翻你哋真人， 即系喺 唔使隔空倾偈啊！ 疫情之前咧，咁啊，爹哋即系晨光交通天文台都系嚟到直播室同我哋见面啦，系咪先？咁啊，今日开始咧，咁啊要放宽翻少少啦，咁我哋咧都系紧守住自己，就系戴住个口罩，咁但系咧都好啦，啱啊，欢迎爹哋咧可以再入翻嚟直播室咧，咁啊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接啊同我哋对话啊，真系好啊！ 啊，真系好开心吓，咁啊有呢个眼神嘅交流啊， 系啊， 哇，即刻感觉都好 争好远啊，有眼神交流。 好啦，咁啊咁开心，讲啲开心嘅俾你听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同路面都系正常嘅， 哇，呢个真系开心啊！ 系啦，咁不过都系要提一提大家啦，有个道路工程需要封路噶吓，就系喺呢个油麻地噶，咁啊车身长度超过九米咧，就不能够由甘肃街右转入去广东道啊，咁揸车咧揸啲长度超过九米，即系重型车嘅朋友。 友咧就要留意啦，不能够咧由甘肃街又转入去广东道嘅。 嗯，咁啊 ，Didi 咧都系有个小朋友啦，都大啦，真系要向 Didi 请教一下，系咪教小朋友真系又要恶又要善良，即系都要同时兼备会好啲咧？ 系啊，我觉得小白你都系好识教小朋友， 都唔系噶， 潜移默化你讲得好啱噶。系 啊，其实善良一定要话俾听错乜嘢咯。我就最唔中意我妈咪啲年代，打完一轮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其实有阵时我都觉得系噶。 系咯，想打我，打完我又唔讲俾我听发生咩事咩犯错。其实唔好搬翻上去做公司都系啦，你老细咁闹完你，你都唔知错乜嘢，你 系 咪会好讨厌先？ 系 啊，系啊。咁所以其实会咯，我同我仔都系会噶。同埋咧，小白我都喺度再讲一讲俾大家嘅听众听，分享一下。其实由细到大咧，惯咗同小朋友讲心事，佢真系咧。由而家我仔廿一歲，佢都會同我傾心事嘅。 哎呀， 即係慣咗每日都係咁樣。 要 咁當然啦，你我都話咯，你就唔好淨係聽佢講，你都要揾啲嘢講俾聽。啊，公司啊，我老細啱啱又鬧我，做錯啲乜嘢咁樣。咁啊，同佢講咯。咁你慣咗每日都係咁樣咧，咁當然啦，而家大啲就唔會日日啦，廿幾歲咁都會一個禮拜抽一日啦。啊，呢個禮拜發生咩事啊？咁樣係啊。咁所以一個社運咧，都會大家了解多咗好多咯。 嗯，係啊，藉住啲唔同嘅機會咧，令到即係屋企人咧更加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到溝通都是好事嚟嘅， 因為 唔同嘅啦。 我媽咪，因為我媽咪同我住咧，我媽咪話我即係覺得我教嘅小朋友的方式同佢完全唔同嘅。我媽咪話：，你個仔係咁樣啊，我打死佢啦咁樣。哇！因為我媽咪真係好惡嘅，同我爸爸，同即係所以唔得咯，我覺得。所以雖然我心裏邊係好唔舒服啊，咁但係我就同我媽咪講：，哇！媽咪年代咧已經唔同咗㗎啦，你要跟住個時代進步㗎嘛。 唔係淨係嚴師出高徒嘅。 係啊，同埋我都覺得唔應該用，每一樣都唔應該用武力解決嘅。 係當然啦，當然 大家有傾有講，係咪先？ 啱啊！哇！又代咗好多嘢落去。好啦。唔該曬 Didi 啦，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就要問下阿歐啦。早晨啊，歐。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星期一嘅早上啊，早晨，早晨。 係啊，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係點咧？ 哦，出邊嘅天氣咧，今日幾正嘅喎。嗱，頭先咧五分鐘之前咧，當你哋同 Didi 咧差唔多傾偈嘅時候，哇，都仲係好多雲嘅喎，咁啊。天色方面都係暗啲啦，咁但係咧，依家咧慢慢咧有啲風吹下吹下咧，就開始咧天色開始明朗起上嚟啦， 有風添啊， 係啊，不過就真係唔係好大風嘅，因為睇翻琴日有啲報道咧，咁首先琴日咧就係第一次，即係今年夏天第一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咁希望今日就唔好熱得咁誇張再嚟啊咁樣，咁但係咧琴日喺八鄉啊，元朗八鄉嗰度咧有個。強烈季候風咧吹咧有個龍 變色啊， 係啊個龍捲風效應喎，即如果你想睇下，喂係咪咁誇張啊？即喺嗰啲廢車場嗰度咧捲起十幾廿塊嗰啲鐵皮，好似粉雪啊嚇，咁大家一陣有機會即係搭車一路聽住收音機冇嘢做啊，撳下啲視頻片嚟睇下啦，咁啊估唔到啊有陣時香港方面雖然。天氣都係比較平穩啲嘅，即係冇乜太極端嘅天氣啊，冇乜太異常嘅狀況出現咗啦。即係同美國啊、加拿大嗰啲有啲唔同，但係即係估唔到琴日都有一件咁嘅事喎。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呢啲片咯。咁啊，朝頭早翻工嘅時候，當提振下自己精神啦。星期一始終都係要，因為琴日即係始終同媽咪慶祝完咧，今日大家精神上咧可能都哇，琴日沉醉喺傾偈啊、玩啊、開心啊、食之中咧，咁今日咧。要大家翻工翻學咧，咁啊要俾啲時間，俾啲掙扎啦嚇，咁啊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真係要俾甜甜頭自己，鼓勵下自己，令到咧今個星期咧過得開心一啲啊嚇。 啱啊，好啦，唔該曬，咁啊轉頭今朝 spot 到你又同你一齊睇下體育啦嚇，唔該曬。係啦，咁啊尋日都幾風雲變色噶，突然之間咧見到個天都。黑晒， 系啊！準備落雨，我就喺嗰一刻準備落雨之際，嗱嗱聲叫曬全屋企人。 好 啦，我哋唔係，我哋係因為諗住落街食飯。 哦， 咁但係因為要經過啲冇瓦遮頭嘅地方，咁我哋就話：如果你真係諗住入去食飯嘅話咧，咁就要早少少啦。咁所以就趁住嗰個時候嗱嗱聲出門口咯。 係，咁我哋雖然之前咧就成日聽到話地球先生身體好咗好多嘅消息啦，但係其實咧有陣時啲極端天氣咧都記住啊，仲係纏繞住我哋嘅。你見突然之間風雲。变色啦，之前又比较上热啊，比较上焗啊，通常都系咁噶啦，好热好焗之后咧，就会突然之间一扎 炸嘅古靈精怪嘅天氣啊，又好大風啊，跟住又突然之間雷暴啊，咁樣係會咁樣。呢啲咧就大家要特別留意住啦嚇。好啦，詳盡嘅天氣方面啊，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啊大概30度啦。稍後有驟雨同埋有幾陣嘅狂風雷暴啊，所以啲天氣咧都係幾難預期啊嚇。吹微風，展望啊，明日有驟雨，亦都係有雷暴噶。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而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9%，不過空氣方面咧就唔錯嚇。環保署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都係低水平嚟嘅。今日朝頭早嘅晨光大學咧都要上堂喎，芭比。 係啊，聽一聽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啊，真系好想同电话旁边嘅 Andy 何安达讲一声早晨之外咧，面对面嘅话就可以握下手啦 ，Andy 嗬。 系啊，嗱，就而家我哋都应该大家见面都唔握手噶，喺疫情底下，但系美国总统咧吓，白宫里边咧就负责抗疫嘅嗰位医生啊，叫做 Anthony Fauci 咧，佢就係、是、我喺鏡頭面前咧，就成日見到特朗普講完嘢，跟住咧就到有一個比較矮細啲嘅戴眼鏡嘅白頭髮嘅男士出嚟講嘢咧，就係、是、呢位醫生啦。咁佢咧就講話咧，佢就覺得咧喺疫情之後咧，佢就真係坦白講咧，就覺得大家就唔應該咧就再握手啦咁樣。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啦，經過今次握手，即係佢哋雙手咧，其實就係傳播病菌嘅一個主要嘅途徑嚟嘅。咁就跟住咧，就好多討論啊！大家都即使係恢復正常之後咧，當我哋嘅生活，咁我哋仲應唔應該握手咧？咁樣咁其實咧，呢、這個問題講咗好耐嘅啦，唔止今次出現咗呢個新病情啦。咁原來喺譬如話美國咧，佢哋一個護士嘅護士學的學刊咧，喺1920年其實他哋已經就提議咧，就不如好似中國式嘅，即佢哋覺得中國人咧就唔多握手嘅，就係、是、合十啊、點頭啊、鞠下躬啊，即係呢啲亞洲式嘅咧、其實就應該替代咗握手咧，就比較上衞生啲。咁甚至咧就去到冇幾耐之前啊，2015年咧喺UCLA 咧，即係一間大學嘅美國大學嘅醫院咧。里面咧，佢哋都設立咗一個咧，叫做禁握手區， 即係淨係嗰個區唔准握手啊？ 係啦，即係佢就覺得，喂，喺醫院裏面咧，某啲地方都係大家衞生啲好啦，不如唔握手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禁握手區咧，即係設咗6個月之後咧，就取消咗，因為大家都覺得唔有冇搞錯，握手都唔得咁啊，就冇跟到嘅。 咁但係其實咧，嗱喺度諗緊握手點解大家心目中會覺得咁無可取代咧？係咪因為本身握手其實背後都有好多唔同嘅含義包含咗喺度咧？嚇， 係啊，友善啦、啊，即係我對你係即係一個表示友好嘅做法啦。咁呢一個。好耐啦，大家好多人都講話喺可能係古希臘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嘅啦。咁大家即係雙手伸出嚟，即係我冇揸武器啊咁樣。另外一個講法咧就更加直接啲嘅，就係話喺中古時代啦，即係歐洲咧，即係啲地方大家就握手咧，就其實真係捉住你隻手係咁搖嘅。個意思係乜嘢咧？就係將如果你喺個衫袖兩邊裏邊咧，即係著長袖衫啦，嗰啲袍啦，裏邊有武器咧，就將佢掟咗 出嚟。哦，呢啲用途真係鞠躬啊，取代唔到。 冇錯啊，咁嗰啲即係所以係有好嘅態，即係表示啦。 係。 咁而家我哋好多人即係唔同嘅方法啦。有啲咧就係話。碰手踭啦，有啲咧就拳头碰拳头啦，甚至咧就系、是、大家伸只脚出嚟碰一碰啦，直情唔用手啦，用脚啦，咁都有。咁但系啲心理学家讲咧就话啊，呢啲有少少咧系同我哋个天性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你谂下拳头啊、手踭啊，甚至只脚咁样踢出去咧。都是攻擊的動作嚟嘅，平時一般嚟講嚇， 鬆踭啊、伸腳啊咁樣嗬。 係啊，咁所以佢話做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都要用口再補啲説話解釋啊，因為疫情啦，所以唔握手啦，乜乜咁，甚至係笑下笑住嚟做啊咁樣，先至即係抵消翻咧，即、就、係、是、我哋開踭啊、用拳頭啊嗰啲好似汗嚟啊。 是有攻擊性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呢爭是真的不行的，因為呢有些國家之前都已經是叫人家如果打黑黐的時候就不要找手掌來到掩住嘛，就教人家用手掌的位置去掩住口鼻，所以我覺得呢手掌其實都是不乾淨的。 是啊，咁所以亦都有些人提出來，喂，其實世界上高咁多國家呢有好多都有一啲幾好嘅方法嘅，就避免咗握手接觸。譬如呢佢哋講到呢就薩摩亞啦，薩摩亞就南太平洋一個島嶼呢，即群島裏面一個主要嘅一個島。咁佢哋人口得200,000到啫，但佢哋一個打招呼幾得意嘅方法嘅。就是將個眼眉呢戚一戚佢。 哦。 即好似我哋有啲咩 好驚訝咁嚇，咁即係 出錢對個對手，即係個眼眉，然之後咧就呢一個咁嘅方法咧，就好似啊幾得意啊咁樣，即係大家由你眼望我眼，即係一定睇到啦，就唔會話你做咗我都唔知啊咁樣。係咁啊，好多伊斯蘭嘅國家咧，即係其實佢哋用嘅方法咧，就係將隻手擺喺右手啦，擺喺個心上高啊咁樣，都係一個方法。咁比較上咧就我覺得得意啲嘅咧，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夏威夷嘅做法。夏威夷滑浪咧，佢哋嗰啲傳統裏面咧有一個手勢，滑浪者即係、就是、有一個手勢咧，就係、是、好似我哋中國人六字咁樣，即係手指公同埋手指尾伸出嚟，中間三隻手指咧就揾咗落去，咁然之後咧就搖呢個六字嘅手勢。 我即係好似打電話聽筒咁樣。 冇錯啦，咁呢度咧其實係喺滑浪，即、就、係、是、美國譬如話加州啊，做啲陽光與海灘嘅地方咧，啲人都知道呢個手勢嘅，即係佢夏威夷話咧叫做 Shaka。Shaka 咧即係個意思咧就好多種用途嘅，即係可以話喂 Hi 早晨。多謝，喂，得啦，即唔使咁緊張啊，唔該你啊，冷靜啲，靜啲嚟，唔使緊張，即係好多種即係叫大家係將享受生活啦，即係可以咁樣 講，即係都幾正面嘅一啲唔同嘅意思嘅包含咗， 即係唔係好似我哋望落好似個牛角，你對住我做咩啊？想中國你啊？唔係咁嘅意思㗎。係咁佢哋咧就呢個手勢咧，其實後面有一個故仔嘅，即係點解會咁樣做咧？原來就喺幾十年前咧，就有一個人去喺一個製造糖，即係我哋食用嗰啲糖嘅一個工廠裏面咧，就有一個工業意外，唔好彩咧，就將中間嗰三隻手指咧就俾機器咧就斬咗出嚟，係啊，咁都幾慘嘅。咁但係間公司咧就冇辭退佢，就只不過咧就將佢調咗去做第二個職位。就既然你控制唔到機器啦，就不如幫我哋做保安啦。咁呢間廠咧，佢哋送啲製成品走嘅時候咧，就有一架貨車嘅。咁佢就負責咧，其實就看守呢架貨車。咁但係咧，即係附近嗰啲細路仔咧，即係啲頑童啊，就好中意咧就走入去呢架貨車開嘅時候咧，就跳上去玩咁樣。咁當然會危險啦。咁呢位叔叔咧就會就驅趕佢哋嘅，咁原來咧，即係啲小朋友啦，即係啲細路仔想跳上呢個火車嘅時候，咁佢哋就匿埋啦。當佢呢個保安員行開咗嘅時候，佢哋就打手勢俾其他人啦。就係用呢個六字嘅手勢啦。即係其實有少少笑佢嘅，即係話佢 得翻拇指同埋尾指。 咁就講話，喂，呢個人走咗行開咗，所以喐下咁樣。 哦。 咁然之後就佢哋走去跳上架貨車啦。咁跟住就呢個手勢就流行咗啦，就變到而家咁樣。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如果大家記得咧，奧巴馬咧就俾特朗普挑戰過，話佢唔係喺美國出世噶嘛，要佢攞張出世紙出嚟睇下嘛。係 啊。 咁佢張出世紙就話咗俾大家聽咧，其實喺夏威夷出世嘅。咁奧巴馬做咗總統之後咧，佢都試過好多次噶啦，就喺鏡頭面前咧用呢個手勢啊，用呢個 Shaka 嘅手勢。咁所以而家其實好多美國人都知咧係咁嘅意思噶啦。 咁但系呢一个手势，即系到底能够令到大家都觉得啊，可以取代咗握手呢一样嘢咧，就真系不得而知啦吓。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最紧要就系喺呢一段时间啦，喺咁多个国家嘅疫情都仲系处于高峰期咧，真系避免握手啦，即系减少接触啦吓。如果唔系咧，那个社交距离咧1.5米咧，只手唔知够唔够长，可能啊挥挥手或者鞠躬咁样啦吓。 系啊，我谂 Barbie， 我哋都幾得意嘅呢個社會現象嘅問題，就係當疫情過後咧，大家仲會唔會握手咧？或者對方伸隻手出嚟，你點樣處理咧？ 會唔會縮咧？ 我哋又觀察下。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10本週推介。 在 music video 当中呢，见到 Sam Smith 和一班 drag queen 拍埋一起呢，都是非常之搞笑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Sam Smith, Demi Lovato, I'm ready! Not a cheater, a redeemer, he's a cold, cold-blooded defeater. It's a hot night in my head, in the chill of the winter. No, it's so hot. video 当中叫佢哋两位都着住运动员嘅衫咧，真系非常之有型有款啊！佢哋个 key 都好啱咧，非常之合拍、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Sam Smith、Demi Lovato，I'm read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I'm ready 去睇睇一啲咧就系射击练习嘅通告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有红灯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而家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昨晚有人聚集，期间有人在马路焚烧杂物，亦都有人向警员掉类似胶杯的物件，有人推跌垃圾桶，大批防暴警察多次驱散，又施放胡椒喷雾。行动持续到凌晨，午夜的时候有四架旅游巴载走大批被捕人士。警方话，寻日在尖沙咀海港城展开驱散同搜查行动期间，一名12岁男童同一名16岁少女向警员自称记者，考虑到两名未成年人士的安全，将他们带回警署，没有拘捕他们，并联络监护人将他们带走。身穿记者反光背心的男童昨日在海港城拍摄的时候被截查，有警员质疑他是非法童工，男童之后被带走，晚上在区议员和妈妈的陪同下离开警署。男童的妈妈说，警方警戒之后释放个仔，又引述警方说，如果男童再犯，妈妈可能有刑责。两名的学生记者隶属的深学媒体发表声明，表示两名记者是义务采访，不受劳工条例规管，质疑警方严重影响新闻自由。英国首相约翰逊公布有条件分阶段解除封锁的计划，又设立五级制的病毒警报系统，由今日起不能够在家工作的民众可以外出工作，但建议出行的时候步行或者是踩单车。星期三开始，居民可以自由到户外做运动，如果情况许可，最快下个月1号分阶段重开商店，并且俾部分的小学生返回学校。以上措施只是适用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是不是采用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约翰逊形容病毒是国家面对最恶毒的威胁，感谢国民面对封锁措施的理智和忍耐，但目前不是解除封锁的时候，如果容许出现第二波疫情将会是疯狂。又说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措施，最坏情况是国内有50万人死亡，当局会非常审慎地修改措施，如果疫情反弹会毫不犹豫刹停解封。 英格兰超级联赛各队的代表将会在当地星期一开会，继续讨论重开的可能性。未来几日至月底相信会是关键性的阶段，但预料未会表决中立场作赛的安排。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中立场作赛安排需要14票赞成才能够通过，但现时有大约6至7队表明或者是倾向反对，包括榜下游的亚士东维拉、伯礼顿、屈福特等。另外，伯礼顿 不开名公布有3名的球员确诊，亦都增加英超复赛的阻力。首相约翰逊在宣布有条件分阶段放宽封锁措施的讲话中，未有明确提到各大的职业体育项目能否重开。部分球会目前亦都只是安排球员进行个别的复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咁喺柴湾嘅永泰道有临时工程啦。西行去翻东区走廊方向，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英国直航飞新加坡只需要12个钟头，如果唔坐飞机，仲有乜嘢选择呢？ 有班英国人分成5队，尝试拎住1张机票的现金到快找到去新加坡。 他们不单止不准搭飞机，还不准用手提电话和信用卡。 电视节目到快去星洲最后一集，究竟哪一队最快冲线？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嚟到朝头早嘅7:37啊，晨光第一线系今朝 spot 到你啊，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发完号之后，仲有 O 喺度。 早晨啊，小白， 哇，紧要啊，今日可以入翻入嚟，最开心啊。 系啊，今日可以唔使透过电话，今朝 spot 到你啦。 眼神交流好紧要嘅， 系啊，做节目方面啊嘛，咪系咯，就算系啊球员咧，都唔可以成日都碌碌 pass 啦，系咪先？ 梗系啦，你谂下，如果我 我要跑佢，我系前锋嘅话，我要跑入去禁区，我都打个眼色俾个中场，喂，我跑啦，我跑啦咁样啊！ 真系讲得非常之啱啊吓！咁但系有阵时偶尔咧都会有啲咧后争全球啊嗰啲咧，嗰啲足球评述员咧就会用呢四个字嘅，就系咧。福至心灵啦，福至心灵嘅意思就系咧，啊，大家好似咧有心灵感应咁样啊， 唔使讲嘢， 唔使讲嘢，唔使睇， 喂，个个望，个个都大智慧同麦泰来咩？系咪？ 系啦，咁嗰个黄金咩啊？黄金拍档啊嘅全球啊，好厉害啊！咁啊，今日咧就先讲下足球先啦。南韩方面嘅联赛系开翻啊吓，咁啊，琴日下午咧就有商鸟娱乐，咁啊，估计咧啲老公啊或者啲仔咧都要陪妈咪噶啦，好少人可以透过免费电视可以睇得到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咧都系边陪住屋企人边揸住部手机去睇波嘅咁样，因为卧波好耐啊。琴日咧小弟都去咗一个类似海滨嘅地方啦，咁啊同屋企人一齐过啦。咁但系咧。依家都好兴啲海滨咧，旁边有个草地嘅，咁啊个老公就负责睇住个荧幕啦，或者睇住个帐幕啦。其实个妈咪就同个小朋友出去放电咁样啦。咁啊个老公我睇见咗有几个老公都系攞住部手机睇住场波嘅咁样。咁啊可能大家 咁饿啊佢哋 系啊，咁可能真系饿波饿得太耐啦。咁啊，琴日嗰场波都值得睇嘅，特别系咧呢一个啊 FC 首尔咧输咗俾 FC 江源啊吓。呢一场比赛咧就系大战嚟嘅，咁啊最终比数啊3-1啦。睇到咧南韩方面嘅球场咧都系封管咁去踢嘅，即系冇球迷嘅。不过入咗波之后咧，佢哋都尝试用啲声效咧。去庆祝嘅，譬如咧，一入完波之后咧，就会喺啲大喇叭嗰度播一个字啦，就系哥 哥，系啊， 即系好似 咁 J 呢嘅，点解突然之间件事？ 又或者巴西啊咁样嗰种嘅感觉，但系冇办法啊！你成个球场真系静英英啊，除咗啲教练啊或者嗰啲其他后备席嘅球员喺度嗌之外咧，你少咗球迷入场咧，个气氛啊真系争得几远下吓咁。同埋另一样嘢值得留意咧，就系。啲球员咧入完波嗰个庆祝咧，都好似头先 Andy 咁样讲啊，就冇乜太多拥抱，冇揽头揽颈嘅，大家咧就用咗碰手踭啊或者碰手腕呢一类咁嘅庆祝嘅仪式。 系啊，拍手唔得啊嘛， 系 啊，拍手踭啊。 佢哋系咁嘅，即系做咗一个好似防卫或者打拳咧举高两只手嘅动作。咁我入咗波啦，咁小白就会过嚟做同一样嘅动作，跟住就系大家就咁样碰击咁样。 但系都唔掂嘅。 掂嘅， 都掂嘅， 但个接触面可能冇咁多。 其实好难嘅，你人哋入波咁，你即系庆祝嗰度，你又唔好揽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即系踢波有阵时，咁我前锋嚟到我禁区嘅位， 系有身体接触嘅，在所难免。 系啊，都点都有身体接触嘅。 系咁，所以都睇到佢哋方面都尽量去避免啦。咁要揾啲波嚟睇，就唯有近排啊睇南韩方面，因为。其他各大聯賽雖然德甲方面就有啲時間表啦，但英超依然都未有時間表嘅，話俾你聽啊，幾時有得踢啊，或者有冇得踢啊咁樣。咁啊，球迷們咧，如果想睇波咧，就要密切留意住今朝 Sport 到你啦。咁啊，轉個角度咧，就都係睇嘢。不過咧，呢一樣嘢咧就都幾有趣，上演到咧 ，C 朗同埋美斯咧。就成日都会斗嚟斗去啊，咁其实我都唔知佢哋两个系咪真系斗嘅，定还是系冇啊？你又咁劲，我又咁劲，所讲出嚟嘅斗，或者斗入波啊，或者斗数据啊，或者斗年薪啊、周薪啊咁样，其实都系媒体嘅一啲炒作。可能对于佢哋两个嚟讲， 系啊， 冇问题，我都系咁样生活紧，美斯又系咁样生活紧 ，C 朗又系咁样生活紧。 所以有阵时我谂咧，佢哋会唔会私底下？是好老友的不过佢哋两个呢就 表达出来。 send message 就话喂我哋如果太老友呢就冇乜炒作。咁不如呢就我哋都系唔讲嘢一阵去金球奖嗰度我哋唔握手。 是啦是啦。可能真系咁样。喂今次有个报道呢几搞笑喎、啊、就系、是、呢去到呢、這个著名嘅成人网站嗰度呢日前公布啊 ,2019 年即系上年呢喺呢个网站入面呢搜寻最多嘅足球明星排行榜啊。咁啊，第一位你估系 边？ 系啊， 系嘛 ？C 朗 ，C 朗啲新闻咧 ，Juicy 过美斯好多。 系啊，系啊，即系 C 朗拿度咧，同埋美斯咧相继红霸头两位嘅。咁啊 ，C 朗就系第一位啦。哇，咁大只咁样，咁你嗰啲成人网站都系想睇啲大只仔啊、型男咁样啊。第一位，第二位系美斯，啲口味好唔同啊。第二位同第一位嘅口味，即系好似一个咧系四川嘅麻辣火锅啦，一个咧就系菠萝炒饭咁样，一个辣，一个冇。咁辣咁样啦，咁至于第三位咧，就系、是、由阿根廷嘅前锋啊，莫路伊巴迪咧就爆冷夺得喎， 点解咧？ 我都唔知道，我都转个头都想搜寻下呢一位阿根廷嘅前锋莫路伊巴迪啊， 莫路伊巴迪 系啊，咁究竟点解佢会 有冇话佢踢边间啊？佢阿根廷联 阿根廷联赛啩咁样啊吓，咁呢位阿根廷嘅前锋咧就哦呢位咧系效力。巴黎圣日耳门嘅、 哦，巴黎圣日耳 巴黎圣日耳门啊！呢位阿根廷嘅前锋，哦，可能因为佢全身都系有纹身嘅咁样，咁、可能就有一种野性嘅感觉。嗱，都系根据媒体报道噶咋，我真系冇睇过，就算我睇都唔会睇 C 朗啊。OK， 好啦，咁啊转个角度讲埋咧，第四位开始咧，分别有咧亚历士山齐士啦、啊麦巴比啦、保罗大巴拿啦，仲有夏萨特啦。喂，今时今日万人迷。碧咸虽然退休多年啦，仍然跻身咧首寻榜嘅头十位咁、样啊！呢个都 碧咸啊，梗系啦， 系啦，始终都系 keep 得到，系咪？ 到今日其实我就算我系男仔，我都中意睇碧咸。 系啊，唔系我哋睇就睇个样啫，都啊几靓仔或者睇脚法啦， 同埋睇佢啲风度，我觉得好好。 咁啊，未必会睇 body 啦咁样，但系你话 keep 好个 body 嚟讲咧，咁啊可以讲埋呢一样嘢。康文署咧，琴日宣布吓，5月21日起咧重开大部分嘅公众泳。泳池啦，健身室啦，哇，开始嚟啦！嗰啲公众健身室嗰啲 gym room 咧，啲师兄啊可以入去操下嘢啦，咁样啊吓，咁啊运动攀登嘅设施啊，即系嗰啲攀石墙咁样啦，桌球台啊，仲有体操训练场地、烧烤场地啦，咁啊水上活动中心，咦，你嗰个水上活动中心又开始嚟了咯， 同埋我屋企附近嗰啲 BBQ 场可能嚟紧都解封 了，系啦，哇，简直你屋企又再大放题， 系啊。 即系讲紧嘅放题就系不断人流嘅放题啊！讲紧 记住放条生路俾本土居民。 会，你几乎就嚟要喺架车嗰度咧，要粘一张 permit 嘅，嗰张 permit 就系大美督原住民或者 因为而家 大美督居民。 其实而家即系违例泊车嘅情况咧。都相當嚴重， 咁、要呼籲下啦， 真係要呼籲， 要執一執啦， 即係 double park 啊，喺條路嗰度掹，即係嗰條主要幹道都係 嗰度温維嘅啫， 嗰度都未係温維嘅，但係有啲兩線嗰啲咧，佢哋係啦，咁都拍咗，咁變咗。一条原本系可以即系双线嘅，就变咗 one way 咯。咁 明白啦，明白，感受到当地居民嘅苦衷噶吓。咁但系即系大家入去大美督玩嘅时候，除咗见到小白大声招呼之外咧，仲即系做个守法啊、守规矩嘅驾驶者啦。咁啊，康文署咧亦都提醒啊，头先讲过啦，使用嘅场地咧就需要遵守限聚令嘅。咁啊，唔可以咧进行咧多于法例指定嘅人数嘅群众聚集咁样，即系。咁我喺度諗啦，咁烧烤炉可能真係得两个人两公婆咁去烧下嗰种、即係你过咗限聚令就未必掂㗎嘛，咁样咁你背澳嘅营地咁又係可能 群情汹涌啊， 係呀，但都可能係两公婆咁样、或者你加埋两个細路仔咁样可以去下咁样。 呢段时间我估计我个人估计啦，都应该会係比较上多去一啲譬如郊外嘅地区、但如果大家能够飞嘅话呢，呢啲地区就应该係冇晒人啦， 就会少返啲啦。咁康文署亦都公布6月1日起啊，咁恢复呢举办部分呢康乐及体育嘅课程啦，嗰啲俾你报嗰啲班啊，即係譬如网球啊、太极啊、草地滚球啊、羽毛球啊、壁球啊、乒乓波等等等等嘅，咁你详情咧上翻康文署嘅网站咧，你就会睇得到啦噃。 咁另外都要留意埋咧，就系西甲啊，或者系欧洲方面一啲嘅联赛，佢哋嘅情况到底系点样啊？吓，咁西甲嘅球会方面咧，亦都咧就系讲到啦啊，由于呢一个嘅新型冠状病毒嘅影响啦，咁之前咧就停摆啦，希望赛事能够6月12日嘅时间咧就复归啦。咁但系仍然咧就要睇翻啦，到底西班牙方面嘅 政府嘅一啲嘅卫生政策噶吓。咁啊，叫做西班牙国球会咧，当然希望快啲咧就系可以恢复翻啦。啊，虽然咧亦都咧有一啲嘅确诊个案啊，咁啊，但系暂时咧啊，估计6月12号咧系一个几乐观嘅一个西班牙方面啊复赛嘅一个日期嚟嘅。好啦，另外啊喺英国方面，包括咧就系镜报在内嘅多个媒体啦，报道欧洲足协喺疫情底下考虑两个欧洲杯赛嘅决赛地点，即系咧就系伊斯坦布尔以及咧就系格但斯克噶，进行一个咧就叫做迷你嘅赛事，取代目前尚未完成嘅比赛，细节咧就仲未落实噶。嗱，两大赛事喺停战之前只系斗到16强嘅阶段。根据了解啊，咁啊欧洲足协原来咧就本身喺希望嘅8月7号咧就重开欧联以及咧就系欧霸嘅战线噶。咁但系欧洲多个国家啦，而家都仍然实行紧呢个叫做隔离令啊。咁啊因此咧就主客比赛咧点样实行咧？的而且确咧就难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欧洲足协嘅。咁啊以欧联16强重头戏之一啦，即系曼城对皇家马德里嘅次回合啦。咁啊曼城领先皇马2-1嘅曼城啦，可能因为英国嘅隔离令生效并且持续咧就执行啦。咁啊故此皇马咧就好难安排喺14日之前咧就抵达英国，佢哋自己都好多嘢做啦，系咪先？咁啊等待呢个隔离令先再进行比赛咧就比较上难啦。咁可能咧就会揾一啲叫做中立场啊，去到咧就系令到呢个比赛咧能够如期上演啦。咁另外有欧洲方面，包括皇马、巴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球会咧，就宣布咧就将会减薪。其中皇马方面咧就早前已经咧就系减薪10% 噶啦。咁最近亦都决定啊，内季人工亦都会削减30% 噶。咁以节省咧就系8500万至到1亿欧罗嘅。It's a cold night in my bed in the heat of the summer.I've been waiting patiently for a beautiful lover. He's not a cheater, a believer. He's a warm, warm-blooded achiever. It's a lonely night in my bed in the heat of the summer. It's so hard when you're with someone. Your heart breaks and it ain't no fun. But me for someone to love me. 首歌曲啊 ，I'm ready， 咁啊，希望大家都 ready， 准备咧就系、是、哇，疫情之后咧诶，继续努力啦吓。Sam Smith 啊，加上咧就系 Daddy Lovato 嘅歌曲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啊，戴住个口罩咧，副眼镜好快就蒙晒。 观察住阿小白你嗰个眼镜嘅雾气消散嘅情况， 乜嘢都蒙晒，好鬼惨。 不过唔紧要嘅，我觉得即系少少嘅霞气系唔阻挡我哋嘅专业精神。 当然啦，系啊，虽然咧话就话有好多霞气喺度啦，不过其实又某程度上都。開始習慣， 係啊， 盡量攞隻手嗰度撥下撥下咯，係咪？ 嗱，不過講起咧，即係專業呢一樣嘢啦，咁好多人咧就細細個開始就會有一個夢想同埋目標啦。不過就唔係每一個行業咧都可以咧透過一啲傳統嘅招聘咧就去入職嘅、哦。嗱、 嗯， 好似我哋呢個行業咁樣啦，我自己都冇諗過點樣可以加入即係廣播行業呢一個嘅界別啦。 嗯， 咁同樣地咧。譬如有一啲嘅 请人嘅，有阵时候都会， 都 公务员招聘嗰啲咧。 但系你又算唔算系叫做做主持咧？又未必噶嘛。咁、所以其实有好多职业咧，都系可能大家坊间都会有一个迷思，就 系、 觉得啊，点入行噶咧？咁啊，包括咧嗱，譬如有啲国家咧，我知道咧会有入伍呢一样嘢嘅，即系嗰啲军队。 譬如韩国、南韩啦，孙兴敏咁样咪走咗去当兵咯。 系有好多 做埋神枪手添，原来 好犀利， 系好犀利啊！佢而家就系神枪手。 嗯，硬性规定嗰啲就真系冇得讲啦。你即系知道细细个已经知道咩年龄咧，就大概要加入。一啲嘅军队啦，咁但有啲国家咧，有啲嘅军咧就系、是、会透过一啲招聘广告咧去招募人噶、哦， 系 咁唔知小白你细个有冇幻想过自己咧可以上太空身兼一个 有啦 半个职位咧？ 系啊，我细个咧即系叫我的志愿嗰啲，我就系成日谂我如果去上去太空嗰度咧做太空人咁就好啦。 我有个同学咧以前都系想立志做太空人嘅、啊，不过到长大之后咧发觉冇乜门路，所以咧、就放弃咗啦。 门路有啲咧，譬如睇几多，譬如美军嗰啲 Air Force 咧，佢哋通常如果系空军嗰啲将领咧，就都系大机会嘅，系、啦。咁可能佢哋又抵受到嗰、那个。飞上去呢一个太空嗰啲压力咧，咁呢个都好紧要。 系啊，细细个咧记得咧，嗰啲科学堂都有讲啲太空人咧食嘢咧系点噶嘛。 系啊系啊， 嗰时系会咧老师买一包咧太空人嗰啲压缩零食， 有得买噶嘛， 俾我哋试下咁样。 咁难食嘅咁样，以前仲谂住哇上到太空一定大鱼大肉噶， 个样就好靓嘅。不过我嗰阵时 都好差噶， 系你试过？因为我细个咧系老师只系买咗一包咋，要抽签咧睇下边个同学答啱问题咧，或者举手。举得快咧，先可以试咯。 哇， 咁我就冇机会试啦。嗰阵时 贪官买得啦。 咁阿妈又冇带我去啊。嗱，咁啊，点解会突然之间讲起太空人呢样嘢咧？咁因为咧，头先阿小白都讲得啱嘅。美国咧，特别系啦，咁原来咧，美国嘅太空军咧就叫做 USSF 啦，而家开始招募军人咯。 哦， 其实呢一个太空军咧系旧年，即系2019年年底啦， 太空 军人后佢又先至成立嘅啫。咁但系而家咧就叫做招募军人啦。咁你估下佢招募？军人的方式是怎样呢？我给几个你选择、一就是、填表的，即譬如呢是你可以去到、美国的那些、政府部门啦，或者太空总署等等啦、相关的部门呢就是拿申请表填、第二呢就是好像你一般的招聘广告那样登广告、然后你如果有兴趣你就自己去投职啦、是啦、A 定 B 呢 我觉得应该是自己去 投考的， 是没错， 真的是登广告的， 真的是登广告，没错、这个是有一点估不到的。咁佢咧就最近咧就上載咗一個咧招募嘅影片，咁、而呢個影片咧最引人入勝嘅一句説話咧就係、話啊，你有冇諗過你嘅使命唔喺呢個星球嗰度咧？ 哇，咁浪漫啊！ 你有冇覺得即刻 用埋呢個 Star Wars 咁樣？ 咁而且咧，即系嗱，你知啦，太空咧，俾人一个好神秘嘅感觉噶嘛。好多人咧幻想个太空咧，都系漫天嘅星宿啦，即系睇上去嘅时候好靓嘅。咁啊，亦都系比较暗啲嘅一个气氛啦。咁、佢其实嗰个嘅宣传片段咧，都系类似咁样嘅感觉嘅，即系好靓嘅。嗱，但我虽然相信咧， 都几电影喎，就咁听你 讲。其实佢真系拍得好有电影感嘅一条短片嚟嘅，几十秒嘅一个宣传短片啦，就用咗头先讲嘅嗰一个咁样嘅宗旨，就系话你。使命可能唔系呢个星球啊，咁啊即刻咧惹嚟好多咧以前嗰啲 Star Wars 迷咧就觉得啊、其实咧佢成个嘅片段啦嘅嗰个场景啦。 氣氛啦、拍攝手法，以至乎咧佢嗰啲對白啊入邊，即係例如頭先啱啱講過一啲啦嚇，咁咧都係會好有電影感嘅。例如咧佢咧亦都有一個好感性嘅男旁白咧，就喺度講啦，話啊有人仰望星空嘅時候咧，就會有疑問。我哋嘅工作就係為咗揾出答案。 哇！ 你覺唔覺得好似好寫意？ 咁浪漫嘅， 完全咧佢呢一個嘅入邊嗰啲嘅對白咧，同呢個當兵嘅嗰個感覺咧，好唔同 啊！截然不一樣啊！ 係啦，即係完全咧就令到好似好多啲文人咧，或者好中意呢一種浪漫感覺，甚至乎啲電影迷啊，即刻都覺得哇，好似好有興趣喎、啊、咁樣。咁其實咧，佢個廣告招聘啲乜嘢人咧嚇？咁講緊太空軍嘅職務咧，就係包括。準備火箭升空前的工作、 嗯、 即其實就不是上太空的，即準備火箭升空前，即其實都是地球， 是、啊、 大家不要想太多， 有沒有升空後的防衛工作、啊、 先說完，還有監察火箭發射的狀況、 啊、都是地球、啊、 還有呢在基地到保護衛星，這個很正，我覺得保護衛星這件事很有那個守護地球的感覺。是是 基地的意思是地球的基地， 都是地球、啊、還 是太空基地、啊、 都是地球， 會不會太空基地啊、那個 他没有写是太空基地，还有他说会可能参与神秘的太空飞船任务、 啊、这个还不是要飞出去， 这个应该就是要飞出去， 这个要飞出去了、这个、 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些迹涵全部都很有电影的感觉，不知道是因为看过电影和那些外太空有关的太空人或者是太空战士那些片段、啊、我觉得刚才那几个职务都很有这种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做的事、 啊、几十年之后呢，当传媒访问那些、就是、已经成功、退役的那些叫做、美国的太空军人，就问他、啊、当初第一步为什么你会去投考呢个太空军人啊，可能他们的答案都是说因为那些广告太吸引了。 是啊，其实真的就刚才讲那两句即是当中出现的对白、 啊、 其实我都觉得挺得意的、 啊。 虽然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升任到这个工作。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是男士特别是那些星球大战迷、 嗯、 真的分分钟会很有兴趣去见识一下咯。 是啊，不过呢要自己的身手好啊，又或者、嗯。好多呢一方面嘅專業知識先得嘅， 當然啦。 我成日覺得咧，美國咧唔知點解，我成日有個印象就係好多大隻仔啦，亦都好多嗰啲唔知點解，好似成俾我感覺成街都係嗰啲海軍陸戰隊嗰啲嚟嘅。 咁犀利，特別高大係咪？ 特別高大啊！特別對揸飛機啊，或者係戰鬥機啊。跟住太空船啊，好似个个识揸咁样。 我真系好想知点解你喺街都会 feel 到人哋识揸。 可能真系睇嗰啲美国嗰啲剧、啲电影咧，科幻嗰啲睇得太多啊。 所以我咪就系觉得咯，其实可能好多嘅呢一啲咁样嘅招聘广告嘅片段咧，都系捉心理嘅，即系大家都系觉得啊，我睇得多咗呢一啲嘅电影咧、 啊， 建立咗咧，原来喺心底里边有一份咁样嘅期盼，想试下做呢啲岗位，咁就会去应征咯。 哦，不过都系嘅，人啊，最紧要有志愿、 嗯， 要立志， 冇错。 纵然咧，你嘅任务或者你将来嘅使命唔喺呢个星球嗰度，系啦，你都要继续努力过好每一天啊！吓， 包括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同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据报亦都因为接触过米勒而正系接受两星期隔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美国累计超过132万人确诊新型肺炎，79000多人死亡。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发言人米勒日前确诊新型肺炎之后，彭斯要接受自我隔离，将会在家工作。彭斯多次接受病毒检测，最新一次结果都是呈阴性。纽约州州长葛姆宣布新的护老院防疫指引，包括要求职员要每12小时量体温一次，每两星期接受一次病毒检测。入院的院友必须对病毒检测呈阴性，才可以返回护老院。当局亦都正系调查85宗儿童出现罕见炎症综合症的个案，病症包括中毒性休克和川崎病，可能引致血管发炎和心脏病，怀疑同新型冠状病毒有关。至今有3名儿童不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5，瑞士法郎0.971，加元1.393，人民币7.075。

啊，让我哋嘅听众咧喺嗰个嘅听觉上面咧可以稍稍回复正常，又未系全部正常，因为咧我哋都系需要咧就系遵从咧就要戴口罩嚟到系做呢个节目，咁、其实都系为己为人嘅。 系啊，当然啦。 系啦，咁啊喺直播室咧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芭比林慧。 早晨啊！ 系你听紧嘅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就嚟到系星期一五月十一号，时间咧都去到早上嘅八点搭二个字啦吓。咁、今天咧喺呢一个嘅农历方面咧就四月十九。咁啊，亦都八下呢一个嘅通胜咧，有啲咩嘅提点咧？就话今日都适宜咧，栽种噃啊，有冇种下花啊？ 都有 噶，养下草啊，咁样咧、都有系咪啊？芭比 有啊，有啊。 咁啊，啱啦。今日如果想话再落一啲嘅新种子，可能今天都适宜啊吓。咁、另外咧就今日咧呢个通胜话斋就不适宜开市、同埋咧动土、祭祀、探病、都唔系咁适宜。咁睇下系咪可以有第二啲嘅选择，定还是咧，百无禁忌啦吓。咁呢啲都系参考参考嘅啫。咁呢一个嘅母亲节咧，咁又过去咗啦。 系啊， 寻日咧都算系叫做有啲正常嘅氣氛嘢啦、雖然咧就喺呢一個嘅限聚令情況底下啦，八個人嚇只可以最多八個人嘅喺街外邊共聚嘅時候，咁但係都從一啲嘅新聞圖片啊、新聞報道啊，或者一啲平台當中咧嗰啲嘅畫面啊或者圖片嘅轉發咧，都見到咧、大家咧都幾能夠享受到尋日喺呢個疫情下嘅不一樣嘅母親節。咁啊，芭比，你都係身為一個母親， 係啊， 你又係人哋嘅女， 係啊， 係嘛，又係人嘅新抱，咁你好多重身份、慶祝呢個母親節， 係啊，所以我琴日就全部一齊集合埋一齊慶祝， 打唔超過八個人咩？ 分開咗兩日嘅，其實即係我意思，集合就係琴日 分開兩台啊， 咁又未免太誇張，咁又唔會，咁啊，琴日咧就係我自己個女女同埋我媽媽一齊慶祝，咁我都有真係出去感受一下嗰個氣氛嘅，咁、但我自己都盡量避嗰啲高峰期啊，即系我早啲出去食饭。我哋五点钟就已经出门口啦，咁所以系五点零钟嗰一转咯。咁、就其实唔算多人，但系呢一个时段咧，就正正真系观察到啲人咧，慢慢开始多啦。去到我哋差唔多完成嗰餐晚饭咧，六点钟松啲之后咧、因为其实而家好多餐厅都会限住你一个钟头十五分钟要交翻台嘅。 系， 咁我哋都系去到嗰个时候，哇！出边咧等位嘅情况咧、其实系同疫情之前。前嗰大半年嘅嗰個人流咧係差唔多喎， 即 係 好似有啲警放翻翻嚟咁樣。 係啊，到處都會見到有人龍等位啦、排隊啦。咁啊，同埋咧啲商店咧，好明顯，因為都多咗好多減價促銷喎。咁亦都係明顯多咗人嘅。 咁但係使費方面，你有冇覺得真係好似慳咗荷包 有？我覺得係抵食咗好多，因為咧之前本身、我係食。上海菜， 上海菜 系啦，因为我之前都有同屋企人商量过、你哋想食乜嘢啊咁，咁佢哋平时咧，其实大时大节咧、我爸爸妈妈系好怕出街食饭嘅，因为一来觉得唔抵食啦，平时中意食开嘅嘢 都系啊， 贵咗好多啦， 同埋你啲大时大节咧，佢冇得俾你拣啊，你 系 要食佢嗰啲几个套餐嘅， 系啦，咁同埋佢会零舍贵咗嘛，但系我琴日出街食饭咧，我都系食套餐，但系个埋单嘅价钱系平时嘅半价咯， 哇， 系啊。 争咁远， 系啊！但系个份量系好多，直情吓亲我哋，系食到唔系嘛，仲有嘅咁样咯。 咁咪好震撼、啊， 系好抵食啊！ 相当于好似半价咁嘅价钱。 因为咧，你有冇听过人哋食中菜咧，系三百几蚊四人套餐。三个送四个饭四个前菜、啊。 如果你话俾我听呢啲系商务午市嗰个嘅套餐， 唔系咯？所以你话系咪吓亲啊？成日见到个餐牌，我哋初初以为梗系好细碟噶啦，跟住唔系咯，即系碟系好大的。 咁啊，好有良心、 啊，真系啊！但系我觉得除咗有良心之余咧，其实掀开面嗰集就真系证明咧、其实佢哋本身嗰个营业额应该真系好需要再争取多啲人嘅消费咯。 好，咁啊喺适当嘅时候啦吓，大家都可以咧去。支持一下咧本地嘅經濟啊！咁啊，至於講到經濟嘅時候，咁我哋要支持一下阿歐啦。 晨光財經第一線， 第一線。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啊，环球间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啊，喂，不如先由咧南韩嘅疫情开始讲起啊。原先咧，觉得佢系亚洲咧控制得最好嘅国家嚟噶嘛，点不知咧就衰喺两个字啊，就系、是、夜店啦，同埋啲年轻人夜蒲嗰度啊吓。咁啊，究竟依家疫情点样嘅情况，同埋咧有冇机会影响当地嘅情况咧？ 你講得好啱啊！咁之前嚟講過咧，南韓咧的而且確咧係喺個疫情嗰方面嘅控制得相當之好啊！咁但係最近咧就出現咗小規模嘅爆發啦，咁有34個新增個案咧係過去星期日咧就突然間出現咗嘅，咁感染係可以話係一個月以嚟咧係最高嘅人數。咁隨住咧就感染人數多咗咧，而家市場咧就擔心咧就南韓咧會唔會爆發咧係第二波嘅疫情嘅？咁而家市場最關注嘅就話喺今日星期三，即係嚟緊星期三咧，睇下咧南韓咧政府咧會唔會繼續容許咧佢個學校咧係重開嘅？因為據了解，佢哋咧就要考試噶啦，咁所以咧其實係需要重開嘅。咁但係面對住個疫情咧，睇下佢哋嘅做法係點樣啦。咁嘅情況咧，咁但係我哋見到暫時咧就對南韓環嗰個影響咧就唔係咁大嘅。南韓環咧對個美金咧就繼續咧保持平穩喺1219.6個韓環咧對一個美元嘅位置。咁暫時見唔到有咩太大嘅異象，咁但係值得我哋留意住个事态嘅发展嘅。 要留意的仲有上个星期呢，其实美国都有很多不同的数据的公布，这些数据的公布又怎样影响呢，就是美国当地的经济情况 呢？上个星期呢，我们看到呢就美国呢就公布了个四月份的失业率，失业率呢相当之差的，去到 14.7%， 而个非农业新增职位呢就减少了是2050万个，这个可以说是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但是虽然说是这样，对市场影响就很轻微的。我们看到美股道指依然就上升是455点或者 1.91%， 最主要是因为这些数字基本上都预计得到的，面对着疫情的数字一定是差的。我反而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最关心的就是说面对着美国的就业的这么差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今个星期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又会不会继续转差呢？尤其是今个星期五来讲的话，美国将会公布四月份的零售销售数字，现在市场股都是有机会大跌 10% 按月的，超过三月份按月跌 8.4% 的历史的幅度的。至于同在星期五来讲的话，来的星期五就美国也会公布四月份的工业生产，现在市场都估是会按月大跌 11.6%。 这些数字出来的话，我相信会更加令人忧虑，就是美国的经济的前景的问题。我们即管看着那些数字的变化。 除了看住咧数据的公布咧，仲要看住啊呢一位咧动作多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出嚟讲话，咁都是讲翻咧呢个中美贸易战啦，呢个口水战究竟打唔打得成啦，又个内容究竟是点啦，又点样影响咧中美的关系以至中美的贸易关系咧，咁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咁喺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讲咧，佢就话咧佢非常接近系思维。喺同中國達成嘅首階段嘅貿易協議嘅，咁特朗普咧就當然咧又喺度指控咧，就話中國對個疫情嘅處理嘅問題啦。咁另一方面嚟講過咧，佢哋都認為咧中國咧買美國貨咧就唔足夠啊，咁唔足夠咧去滿足咧係首階段嘅貿易協議啊。咁根據首階段嘅貿易協議嚟講過咧，中國咧就必須咧就以2017年嘅貿易額作為基數，咁然後咧就喺未來兩年咧就要幫美國咧就買咧係2000亿美元嘅貨物啦。咁當中嚟講嘅話咧，就係今年啫都要買咧，係講緊770亿美元嘅貨物噶。咁特朗普就講啦，佢就話中國咧首季咧雖然冇錯係有買美國貨，咁但係咧個速度咧唔夠快啊，即係達唔到佢哋嘅個協議嘅要求。咁但係呢個指控咧，我覺得就真係有啲無理據啦，因為大家都明白啦，中國先過咗疫情先恢復過嚟，咁要人哋點樣一下子同你買咁多嘅貨物咧咁樣？咁但係咧美國咧似乎咧就繼續咧就將個矛頭咧就指向中國啦，咁所以令到市場咧就驚啦，就話咧喂疫情都未過去啫，咁仲喺度喎，咁而家個又搞中美貿易紛爭。點搞啊咁樣樣，咁但係咧，我覺得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嘅。點解咧？因為要明白一樣嘢咧， 美國如果能夠可以攞中國更加多個著數嘅話咧，我相信咧佢就唔會咁容易咧就停止佢嘅首階段嘅貿易協議。佢停止得嘅，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就大家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咧，去到一個位置咧，就已經係唔能夠係美國可以再進一步可以得寸進尺攞到中國啲咩好處，咁所以佢先會停喺度嘅啫。咁所以佢停得嘅時候，當時已經係停得嘅時候，而家仲要面對埋個疫情對美國嘅經濟帶嚟嘅受損，咁美國而家再要同中國進一步去搞呢個貿易紛爭嘅話咧，我相信佢未必有咁嘅能力去做得到。咁啊，唔通連口罩都要嚇、要抽重關税咩？我相信佢都做唔到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就係、是、我相信佢係即係口述啦、講嘢為主啦，就幫助佢嗰、那個即係嗰個大選啊等等啦，就未必咧就真係會同中國去牽起另一場嘅貿易紛爭，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就唔需要話喺呢一方面太過擔心嘅。 係，咁啊依然咧未離開談判桌嘅，咁啊繼續有斡船同埋傾嘅空間啊，相信。咁啊轉個角度睇埋美金方面，咁啊呢個就業嘅數據啊，好影響到美元嘅走向，係咪温生？ 其實冇錯，係啊！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更加緊張咧，係喺今個星期四，因為佢每個星期四公布嘅，就 是、 美國嘅每一星期嘅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嗱，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佢個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就繼續咧係以增加316.9万嘅。咁呢個數字都幾大嘅一個數字。咁而喺過去嚟講，過去每個星期其實我哋見到咧，都係300咁樣去嘅啦，真係好誇張。咁嗱，而家我哋知道咧，喺五月踏入五月份開始咧，就美國咧一半嘅州份咧已經係解封噶啦。咁喺解封嘅情況之下，理論上美國就應該係會減少炒人嘅。咁如果減少炒人嘅話咧，那個新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理論上就應該係要減少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呢個數字去到今個星期四能唔能夠減少？因為如果佢係唔能夠減少嘅，或者甚至乎增加嘅，咁我哋就要更加擔心咧，就話我哋要再要即係。我哋再要衡量啊，我哋嗰個樂觀情緒就話啊，美國開始即係解封之後啊，個經濟會好啊，個股市會升啊，咁呢樣嘢咧，我哋就要再要重新去諗清楚啦。咁所以咧，今個星期我哋就要睇住個美國嘅新申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去衡量我哋點樣睇法個美國個金融市場。咁所以呢樣嘢係重要嘅。 咁最後講埋呢一個啦，關於歐洲方面嘅共同債啊，其實上個星期咧。記得阿温生都喺個節目嗰度咧，都有好多嘅推演啦，以至好多嘅推論啦。但係點不知咧，最後呢個討論係啦，冇咗影，不了了之，放咗飛機。嗱，首先問第一樣嘢，點解會咁啦？第二嗰一樣嘢啊，唔傾或者延遲傾，有冇機會影響咧？即係歐元嘅走向咧？ 我相信咧，如果唔傾嘅話咧，又冇乜大不了嘅，因為從來都冇存在過呢一樣嘢啦。咁但係如果傾係成功，係順利成功嘅話咧，咁就會係對歐羅會帶嚟一個好大嘅鼓舞嘅作用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就好似冇咗影咁樣，我一路喺度等佢話，因為佢上個星期四咧就話開視像會議，就歐盟27個成員國就討論呢一樣嘢，咁但係最後咧就不了了之。咁我相信。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上個星期初嚟講，我咧就德國法院咧就最高法院咧就係判咗咧就話咧就即係德國咧喺即係去買債嘅時候咧就有違憲嘅情況啦，咁即係話佢亂咁買啦，即係買得唔係咁適合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令到咧個整個即係歐盟就要處理呢一樣嘢先，然後先能夠處理個共同債嘅問題，咁所以就變咗咧就共同債嗰樣嘢咧就係冇咗不了了之，咁就。冇辦法啦，咁我哋唯有咧就繼續喺度等待啦，睇下佢日後咧會唔會再繼續傾呢一樣嘢啦。咁啊，暫時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歐羅嘅匯價咧，亦都冇乜太大變化嘅，咁啊圍繞翻喺108.1038.37對一個美金嘅位置，咁就同上個星期個變化唔算太大嘅。 咁大家咧繼續啊，靜觀其變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咧分析環球間嘅財金大事件啊，温生，咁我哋星期三再傾過好嗎？ 好啦。 唔该晒你，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你有没有听过雷公舞啊？ 有啊，雷公舞被视为是所有巴厘岛舞蹈当中最能够表现出女性优雅的气质，舞姿就好像天仙下凡，所以亦都有仙界之舞的美誉。 哦，考你唔到添，其实雷公舞都有好多种的，当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宫廷雷公舞，由三名舞者藉着一人分析多角的方式，跳出历史故事中某国王因夺走伦邦公主引发战争的情节。 故事听起来好像很壮烈，但是整个舞蹈中没有一丝的杀气，反而能够淋漓尽致去表现女性的轻柔和优雅。 我上网看过雷公舞，他们每一个眼神、手部动作、身体的移动都和音乐配合得准确无误，很犀利的。 啊，你忽然讲起雷公舞，唔通你想学？ 都想噶。 你好彩啦，以前想学雷公舞，通常要从五岁开始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受训三年才可以上台表演，所以舞者年纪最小只系得八岁，最大都唔会超过14岁。不过依家成年女性都可以参与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每年五月十五号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是否失去了平衡呢？工作是否占了大部分时间，令我们太忙而疏忽了对家人的关心呢？ 提提你，五月十五号今个星期五就是国际家庭日。 是哦，等我都趁这一日计划下怎样跟家人松一松，一起放慢脚步先。 是吧，咁除咗提提大家呢个国际家庭日啦，嚟緊星期五就係啦。之外呢，阿 Barbie 亦都要提下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啊。 好啊，咁今日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係咁样㗎。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約30度，稍后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吹微风。咁展望呢明日有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呢天色都係逐渐好转嘅。现时室外的气温係29度，相对湿度係74%。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咧，彭爷爷咧就想借少少时间咧，就向大家推介咧，就上翻去啲我哋二台嘅一啲官方社交平台啊，或者一啲嘅网上平台嗰度咧就有嘢睇啊。 哦、 啊，咁啊去翻咧，我最简单啦，就系、是、我哋港台嘅网页啦，rthk.hk 啦，咁啊又或者咧可以登入去呢个二台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呢一个。嘅面书咧都会有得睇翻咧，就系啱啱礼拜六嘅时间咧，我哋就做咗一个咧就虚拟版嘅颁奖典礼吓，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嘅，咁系当中咧就有好几位嘅歌手朋友咧就特别为我哋呢一个嘅呢一个嘅节目啊，特别节目咧就做咗一啲演出，咁啊声音上边咧透过收音机咧，其实大家都听到啦，但喺画面上咧就真系不能错过，因为其实咧都系啊好用心咧睇得到咧歌手们咧佢哋嗰个演出啦，尤其是咧好少可咧见佢哋演唱一啲嘅外语作品啊嘛，咁啊所以咧哇呢一个我自己睇完咧就拍烂手掌，希望大家都唔好错过啊！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得奖名单：全年最佳销量英文专辑 Taylor Swift Lover， 全年最佳销量日文专辑 Arashi 5x20 All the Best， 全年最佳销量韩文专辑 BTS Map of the Soul 7， 全年最佳销量原声专辑 Frozen 2，Music Makes My Day，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Folk Awards，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详情请登入 rthk.hk， 明年再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发言人米勒日前确诊新型肺炎，官员表示彭斯多次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彭斯另一名发言人说，彭斯并非如较早前所指要在屋企接受自我隔离，他计划在当地星期一回去白宫工作。报道又引述一名白宫官员说，彭斯在一两日来跟其他人保持些微距离，为谨慎起见选择不出席星期六举行的国家安全会议，强调当局未有就彭斯的未来活动作出任何的限制。早前的报道说，除了彭斯，白宫抗疫专责小组三名核心成员，包括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据报亦都因为接触过米勒而正是接受两星期的隔离。美国财长努钦说，美国的失业率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美国最新失业率升至 14.7%。 努钦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警告，第二季情况将会非常非常差，但相信之后会由低位反弹。白宫正是考虑推出更多的纾困措施，舒缓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但表明联邦政府不会救助管理不善的州份。努钦又说，大部分州份开始放宽对企业的限制，强调如果不容许商业活动重启，将会对美国公众造成永久的经济损失，而增加病毒检测数量以及有更好的治疗愿景，可望令企业有更多信心重启业务。世界卫生组织否认有报道指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就新型肺炎问题向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施压，说报道是毫无根据和虚假指控。德国《明镜周刊》早前引述情报机构消息说，习近平在1月21日曾经与谭德赛通电话，要求对方不要发布病毒人传人的讯息，并延迟宣布疫情大流行。世卫发表声明，表示谭德赛和习近平从未通过电话，认为这些不准确的报道转移了世卫和世界为结束疫情大流行而努力的视线，又说中国在1月20日确认病毒可以人传人。回来本港，政府今日起陆续向市民派递可重用口罩。香港邮政表示，政府会陆续向主要登记人发出一个载有邮件编号的手机短信，着制服的邮差将会在之后大约两个工作日内上门派递口罩。如果上门的时候没有人收件，会向收件人发出通知卡，收件人可以携同通知卡和身份证明文件到指定的邮政局领件，如果在14个工作天内未领取，将会退回给政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5，瑞士法郎0.971，加元1.393，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0,434点，升2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83美元，卖出1,706.3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吐露港公路啊。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啊。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发街。重复多次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对出。咁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发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咁车龙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啊。咁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和斜村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之上，发出声信我本分，愿与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力之前，神力最真，神光帝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哇！真係好想影低相啊！呢一 點解啊 ？selfie 嘅相 哦， 我哋好似未試過 三個人喎， 好耐啦！ 哇， 好特別到個感覺。 直播室限聚令。 是啊， 稍稍松一松， 是啊， 我哋三个人可以同坐于一个直播室啊， 一齐开咪啊， 好、难得啊，我觉得 是啊，好似好耐冇见咁样啊， 啊你好啊，凡仔， 系啊，认唔认得我啊？ 认得你啊， 虽然戴咗棚啊， 虽然戴咗口罩，我都认得你啊，化咗灰都认得你啊， 系啊，咁啊好啦，小白同 Fabi 真系，咁我哋系时候咧就继续咧同听众朋友服务啦吓，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咧星期一嘅朝早。8:38噶啦，啱啱39分，好咁啊，同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咧嘅《星岛日报》啦，《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佢就话系自己嘅独家消息嚟噶吓，咁啊内容讲话咧，政府听日咧会公布保就业计划嘅详情噶，消息话咧政府创新办啊已经安排专责团队咧执行计划，咁雇主咧。可以在五月最后一个礼拜开始就提交申请了，申请期暂定是两个礼拜，政府并且以委聘会计师楼负责核数， 以希望咧加快审批过程，六月底之前系发放首批嘅补贴金额嘅。消息又指咧，政府将会尽量简化申请过程，企业可以选择咧系经由网上提交资料，而计划有強積金供款户口資料為基礎嘅，方便僱主咧係無需提交大量證明文件，只係需要咧係揀選作為啊薪酬補貼基礎嘅月份，然後咧就申報當月公司支付嘅薪酬開支以及係三月時候嘅受雇人數兩項資料嘅啫。港府早前咧就喺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当中咧就推出咧达到系八百一十亿嘅保就业计划，咁啊分两个阶段咧就为雇主提供系半年工资补贴，每名嘅员工咧补贴上限系9000元，希望咧帮助雇主同时咧系保住雇员嘅饭碗嘅。不过咧，有关公司咧喺申领补贴期间嘅员工人数啊，系不能够少于三月份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啊罗志光咧日前透露啊，政府将会喺听日咧公布计划详情。而《星岛日报》接获消息指咧，保就业嘅申请咧同零售业资助计划系安排相近嘅。政府交由創新辦專責團隊執行計劃，並且已經在早前透過報價形式是委聘其中一家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核申請資料，希望加快審批進度。如果有意是申請的僱主就說好預備定了，明天就要來了。這個來自是今天的《星島日報》的頭條獨家報導。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标题咧就讲到何柏良话口罩仍不可除，边境未可放。本港对上一次录得本地确诊个案咧，已经系上个月嘅19号啦，所以咧距离本地零确诊感染28日咧，其实就剩翻7日嘅啫。期间22宗嘅确诊个案咧，全部都系属于外地输入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了，如果本地零感染持续28日，就代表本地传播链已断，现时仍然可以实行的这些限聚啊、关闭处所的措施，绝大部分到时就可以完全解除了。何柏良就举例了，现时限聚令的人数已经由4个人去放宽到8个人了，当28日都归零的时候，人数限制届时就可以再放宽，但就重申口罩仍然未可以除下，更加认为港府需要法制强制地在这些交通工具上面、室内人数较多等等的高危场所都是必须要佩戴口罩的。他亦都话啦，如果唔强制戴口罩，好自然过咗一段时间咧，市民就唔会再戴。一旦开放翻边境嘅时候咧，病毒就好容易会喺挤迫嘅环境传开去。不过他就认为啦，如果系处于户外嘅通风处，6个街砖范围内冇人咧，唔戴口罩都属于安全嘅。不过前提就系本港冇咗呢一个本地嘅传播。如果源头系未受控嘅话咧，随便除低口罩系好危险嘅事嚟噶。何柏良亦都强调啦，边境仍然未可以重开啊。至于几时可以放宽咧，亦都系难以一刀切咁决定嘅，需要睇入境人士系从何而来啦。过去14日有冇去过一啲高风险嘅地方，亦都需要视乎当地嘅疫情咧，系咪好似香港咁样连续28日都系零感染，应该先易后难嘅形式咧去重开呢一个边境嘅人流。他就直言啦，開放邊境之後咧，有機會會繼續出現零星嘅輸入個案，檢疫措施咧亦都唔係滴水不漏，唔排除咧會有人剪手帶，或者去酒吧飲酒，或者係外出進餐。不過28日零感染之後點樣恢復放寬係快係慢咧，就係政府嘅行政決定啦。而醫學同埋科學角度咧，只能夠提供原則嘅啫。呢個係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唔該曬 ，Barbie。跟住咧就真係要問一問 Barbie 咧，會唔會幫自己嘅女女去到圖書館嗰度借書咧？ 甚少， 特別係兒童嘅圖書啊！ 其實我未試過， 係嘛？ 公共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啊， 我一次都冇試過。 我自己咧就會幫仔仔喺學校嘅圖書館嗰度借咧就多嘅，因為其實屋企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圖書。 書啦咁樣。咁但係原來今日《東方日報》嘅頭版咧，亦都講到咧，就係有關於咧就係兒童圖書啊，好污糟糕嘅問題。好啦，我哋睇下內文先啦。嗱、話到咧就係新冠肺炎疫情放緩啊，咁啊公共圖書館咧陸續重開啦。咁但係咧圖書隨時啊成為咗呢個播讀嘅工具，因為咧報章啊就喺圖書館短暫開放嘅時間，咁啊走訪三間重開嘅公共圖書館啊，攞走咗咧就係圖書。嘅兒童圖書嗰個嘅樣本啊，更加委託咗專家咧，就係檢測細菌嘅含量，發現啊，全部係嚴重超標。咁啊，最高含菌量咧，就係教我哋成日講話廁所板嘅一個標準啊，廁所板咧就高出34倍， 哇 污糟過呢個廁所板34倍啊！同時都發現啊，部分館內設有嘅自助圖書除菌機，咁啊殺菌效果咧就不及自行用酒精濕紙巾咧消毒呢個圖書，即係自己抹咧就仲乾淨過佢哋。那個叫做抗菌機咁樣啦，係啦，咁有專家就話到啦，天氣潮濕啊，加上咧就係唔通風嘅環境，有利於咧細菌喺圖書上面繁殖噶。咁有醫生更加擔心咧，就係會唔會爆發啊？好似之前咧新冠肺炎嗰個佛堂群組嘅情況咁樣咧。好啦，我哋睇翻呢個檢測結果啦，咁啊發現全部樣本含菌量都係高啦，咁亦都含有大腸桿菌啦、金黃葡萄球菌、鏈球菌等等，而借閱的頻率越高的圖書呢，封面含菌量就越高，即是成正比的。其中以九龍公共圖書館一本一個月之內至少被借閱一次的兒童圖書含菌量最高，每毫升的細菌的菌落數目達到307萬個，比早前香港兒童健康基金測試家用座次板的20萬個咧，就高出34倍。咁部分圖書館近年咧，亦都增設咗咧，我頭先提過啦，紫外線圖書除菌機。咁屯門公共圖書館咧就係其中嘅一間。咁有記者咧就試下將一本兒童圖書放入去呢個除菌機嗰度消毒啦。咁再取走呢一個嘅樣本，咁去到做化驗，發現啊殘餘252萬個嘅細菌，咁亦都係較次版咧就高出啊11倍噶。咁但係啊，記者以普通嘅酒精濕紙巾消毒圖書啦，咁樣本只係殘餘142萬個嘅細菌，咁較前者少咗40%啊嚇。咁有醫生咧就話到啦，啲圖書咧咁係人都摸過，同銀紙一樣咁污糟。咁更加指出啦，疫情期間啊前往圖書館咧並不明智，一旦咧有人閱讀圖書館期間，譬如係打乞嗤啊或者咳啊，細菌就隨時會依附在呢個圖書上邊啦嚇。康文署回覆的時間就話到啦，閉館期間職員有繼續為館內保持清潔和消毒館內的設施，確保通風系統運作正常，同時用稀釋漂白水清潔所有歸還圖書館的資料的表面，再擺放一段時間才會安排上架噶。咁圖書有嚴重污跡而未能夠清潔，以及就不適合繼續借閱就會安排就註銷。咁該署亦都指出，現時有20部嘅除菌機，每部平均咧就個價值要40,000元，並且因應住疫情啊，盡快喺半年之內咧喺其餘固定圖書館嗰度增設咁講嘅。咁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嚇。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轉睇下《蘋果日報》今天嘅頭版頭條啦。咁主要講到咧，尋日就喺尖沙咀海港城啊、沙田新城市廣場、太古城中心、荃灣廣場、元朗嘅 YOHO Mall、觀塘嘅 APM、旺角新世紀廣場等等嘅地方咧，尋日都係有人聚集嘅。咁伴隨住啲口號啦嚇，另外咧亦都和唱一啲抗爭歌曲。幾乎咧所有嘅商場外面咧都有係警員咧係重兵咁布防嘅。咁部分商場裏邊咧亦都有便衣警員咧喺度埋伏。咁隨時咧去驅散或者係以限聚令咧票控市民，甚至話咧記者咧都唔放過嚇，咁防暴警察咧就兩度進入海港城嗰度驅散市民，現場有大批記者咧喺度拍攝嘅。咁而有兩名啦，分別係12和16歲啦，以義務性質協助啦一個單位啦，係採訪嘅學生記者咧，就遭到防暴警員係質疑佢哋嘅身份。有防暴警員咧就向其中12歲嘅一名男學生記者咧就問你幾歲啊咁樣。咁同時咧又話咧13歲嘅記者咁，更加有警員咧就 做出咧係一啲手勢咧，係諷刺佢嘅身高啊咁講。咁啊而被警員截停期間咧，呢兩個同學咧就受驚啦，咁啊多次落淚，最終咧一齊咧就被押到去警署嘅。咁啊晚上嘅時候咧，呢個同學咧就喺媽媽陪同之下啦嚇，警戒之下錄口供離開。咁佢事後咧都猶有餘悸咁樣眼泛淚光，就話自己咧都冇做錯，但係因為害怕警方嘅暴力咧，就唔敢再外出採訪啦。咁講，咁呢一個咧都係嚟自咧今天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信報》嘅頭條啦。咁啊，講到母親節食肆生意咧，企回復八成。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就漸趨緩和啦。政府在上週五起就放寬限聚令，適逢昨日是母親節，市民就紛紛外出消費啦。市面回復熱鬧，食肆門外排隊等位的人潮再現啦。餐飲業人士就指出啦，昨日酒樓午市和茶市都是旺場的，而晚市訂台也都爆滿，希望生意可以做到去年同期的七至到八成。不過就預期肺炎疫情受控之後，下半年的餐飲業市道是可以轉好的。而有珠寶金飾商亦都表示，受惠母親節禮品的銷售，單日的生意額是升了 10% 至 15%。而有美容院业界人士都透露，上周五重开之后，预约亦都是随即爆满的。有记者昨日下午所见去到铜锣湾，街上都是人头涌涌，食肆爆满的，客人都要在店外等位，亦都有不少人是排队进入百货公司的。至于钟表行和金饰店的人流就不多，店内的员工数目是多过客人。講翻市民黃小姐就表示啦，早前因為疫情咧，就只能夠留喺屋企附近咧消費。不過見到一啲嘅百貨公司大減價咧，就特意前來購物，咁亦都花咗咧超過3000元噶。另外市民郭小姐和何先生都说了，受到疫情影响已经留在屋企避疫多时了，有见近期的疫情缓和，上周开始就跟家人外出消费，昨日也是一样，午膳和购物一共是用了1000多元的。不知道这些消费会不会可以令到我们的多个各行各业都可以情况好转一点。 好，麻烦芭比再看来自明报方面的头版报道，讲到再有警方高层涉嫌僭建，明报就接获投诉，指出啊，現任香港輔警輔助警察隊總監兼新鴻基地產事務總監楊祖次，咁啊，佢位於咧就西貢北港新村嘅村屋涉嫌僭建，咁啊喺天台嗰度加建咗面積大概天台一半，咁啊頂鋪咗咧太陽能板嘅一個建築物啦，咁啊並且涉嫌咧就係啊擴展村屋嘅地段，佔用官地泊車。咁有關注團體指出啊，這個咧嘅建築物已經違風啦，違反咗咧就係屋宇署嘅規定。咁佢本人回覆明報嘅時間就話到啦，這個咧就係一個非固定嘅建築物嚟噶，係可以裝卸同埋拆卸嘅違板搭建嘅，已經咧就委託咗咧就係專業嘅測量師跟進。佢更加話到，如果真有什麼事不符要求，就會改正或者拆除某些不符要求的地方咁講噶。屋宇署回覆的時間就話到啦，表示會跟進調查涉事的村屋懷疑有僭建物的事宜，如果發現違規，會根據現行對村屋僭建物的執法政策採取適當的行動。地政總署回覆的時間就話到啦，就涉事的村屋有否霸佔官地，分區地政署就會調查跟進的，如果證實有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話，那就會按住現行的適用程序採取執行的行動的。警方回應就話到已經知道這件事的了，並且就話到得悉楊祖次已經委託了測量師以及律師就是跟進有關的事宜。至於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就表示，該村屋上手業主已經有霸佔官地，他自己本人在購入之後仍然擴大了佔用的範圍，包括了削走部分較斜的官地變成泊車位，並且就裝設了就簷篷，形容是買村屋送官地。根據地政總署網頁資料，未有相關土地短租的記錄。他說到楊祖次作為輔警一哥以及就具有發展商的背景，沒有理由不清楚僭建以及就佔地的問題，質疑他是有意就是意圖就是违规的，并且就是积极使用所占用的土地，是知法犯法地说。以上来自明报的报道。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伊丽莎白医院病理学部微生物科副顾问医生黄卓莹医生， 其實而家咧主要我哋嘅即係病人來源咧都係兩個啦。咁第一個就係好似平時咁嘅，咁都係會超級症室啊，或者出邊啲 clinic 嗰度 refer 俾我哋嘅。咁另外一個就係超衛生署同事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譬如有啲本身喺家居隔離嘅人可能會有阻症狀啦，或者係即係外來嘅 traveler 入嚟嘅時候咁有症狀，咁都會直接 refer 俾我哋公立醫院嗰度去安排做測試嘅。而家如果入到嚟即係做隔離嘅病人咧，如果佢係冇症狀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係採取用一個深喉唾液樣本嗰個去做測試嘅。其實除咗醫管局嘅醫院之外咧，衛生署咧都有去即係安排做測試去檢測啲無症狀嘅人咯。咁佢主要用嘅樣本就係深喉唾液嘅樣本嚟嘅。咁深喉唾液呢、這個其實咧係二月幾嗰陣時候，咁因為個疫情嘅情況都開始越嚟越犀利啦，咁都多咗一啲疑似嘅個案嘅，就希望用一啲比較容易去攞取嘅樣本去做測試嘅，咁所以就有深喉測試出嚟。咁但係你話做嗰個核糖核酸測試咧，咁其實都同其他嘅呼吸樣本係一樣嘅，咁就係有即係傳統嘅核糖核酸測試啦，同埋快速嘅核酸測試嘅。其實咧，所有嘅核酸測試暫時都喺實驗室嗰度做嘅，咁所以咧就算急症室病人係需要做啲快速核酸嘅檢測測試咧，咁其實都係攞咗個樣本嘅時候之後咧，咁就盡快攞嚟我哋實驗室度，咁我哋喺實驗室度再安排一個快速核酸測試嘅。因為其實傳統嘅核酸測試個最大好處就係一次過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樣本啦，即係我哋而家伊麗莎白醫院用緊嘅 platform 咧，即係一次最多可以做到93個樣本啊。傳統測試我哋講緊即係可能三四個鐘先有結果嘅，咁但係快速測試佢咧，依好似我哋講緊好似啲咖啡膠囊機咁樣，咁個膠囊就係個測試劑啦。咁你只要將個病人嘅樣本擺落嗰個試劑盒度，咁跟住擺落一個即係大嘅分析儀裏面咧，咁就唔使再去人手去做啲萃取啊、抗增啊、測試啊嗰啲程序嘅。咁所以變相咧，計起嚟就快啲嘅程序。咁但係每一次咧，淨係做到一個病人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早晨啊， 哎呀。可以黑下， 而家唔得住啊，都仲系唔可以黑下。 啊，系咪啊？咁隔空啊， 我隔空啊， 系啊，黑下。哎呀，你哋都好似唔同咗样咁 啊！系啊，但系话梅姐你系更加美艳动人嘅。 系啊，系咪啊？ 系啦，隔住个口罩都哇，你嗰种美丽 光系咪散咗出嚟啊？ 系啊，系啊。 啊，真系好耐冇见两位啦。 系啊， 我一路咧都只能够系做呢一个嘅打电话入嚟封烟啊。 系啊。 哇，你好似瘦咗，你两位都。 系啊， 系啊， 真系好开心啊！ 系咪消瘦嗰种瘦啊？ 挨残咗，其实 憔悴啊！ 哎呀。咁啊陰功啦！你快啲補補妝啊，媽咪。 咁我咧華媒咧能夠係再次重返呢一個直播室咧，咁我都要同各位神光第一線嘅聽眾咧，早晨之餘咧，亦都要同大家咧講一啲嘅信息啊。 嗯、 我咧都好留意咧政府嗰個同心口罩係咪？咁話有同啊嘛，咁我都咧揾下啲資料啊，咁樣咁得意一同都可以咧殺菌咁。咁其實又真係啊！而家喺古時咧，我哋講咧，睇翻咧一啲嘅文獻或者係一啲嘅歷史咧，其實古時咧都已經係懂得用銅咧嚟到去殺菌噶，咁即係話咧都係有根有據噶。咁同時咧，亦都咧了解到咧，啊點解咁叻啊銅？因為佢入邊咧有種銅離子啊，咁即係可以咧殺菌啦，就可以破壞咗嗰啲細菌啊細胞嘅 DNA 喎、啊。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咧係將嗰啲咧細到好似病毒嗰啲咧都可以殺死嘅。咁、所以咁勁啦。咁原來咧有啲嘅啊好特別嘅一啲嘅生產商咧。佢哋咧要研製嗰啲嘅醫療用品，係咪？點樣可以應用到喺醫療用品嘅方面咧？咁咧嗱，我哋平時咧用一啲銅嘅製品咧，好多時候咧就個表面咧係镀咗一層膜嘅，咁等佢唔會話甩色或者係氧化，銅氧化會變色啦。咁咧。 啊，如果你医疗用品唔可以倒啲嘢上去咁点咧？于是咧就谂到啦吓，咁、啊、就系混合金属。啊，减低个铜嘅氧化效果，将佢咧转移成为咧喺嗰啲嘅棉制嘅衣物表面嗰度，咁、哦、变咗你洗完咧都唔会话嗰啲铜离子咧甩晒，冇咗嗰个咧杀菌抗菌嘅功能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铜离子叻过小猴子，可以将病毒压止。 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多车，龙尾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和斜村。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圆洲仔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半春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CIBS 声音导航文学之旅，香港文学十三邀。 好的编辑啦，或者本好的应该杂志咧，就唔系编辑自己写晒嘅嘢，即系佢识得揾最适合嘅人去写适合嘅稿咁样。 潮港天方夜谭， 宝藏只能够由阿拉丁打开。阿拉丁， 你喺个地道里边。你慢慢等死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是阿欧，我好喜欢喝奶茶的。朝头早有一杯香滑的奶茶加一个好吃的早餐，就是一个最好的早上。当然要听实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神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咁交俾你帮我哋喺星期一嘅早上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OK， 好，咁啊嗱，睇翻上个星期五啦，就即系美国公布嗰个失业率数据啦，咁其实就14.7% 咁虽然都听落几夸张啊，咁超过一成嘅人失业，咁但係呢仍然係比市场预期嘅 16% 呢係低㗎，咁 反映咗咧，即係雖然個市場都頗為悲觀啦，咁但係出嚟嗰個實際情況咧，就冇大家想象之中咁嚴重嘅嚇。咁即係令到咧，即係美股三大指數亦都係即係繼續做好嘅嚇。咁上個星期五咧，三大指數都係升超過1.5%嘅嚇。咁美股即係期貨呢，依家咧就暫時嚟講就即係變動不大啦咁樣嚇。咁啊，港股呢一邊咧個黑期依家就升緊200點以上嘅嚇，咁就去到呢個24,400點以上嘅水平，咁短線咧就即係開始進入一個阻力位啦，咁就24,400至到24,600點左右嘅位置，咁如果你話可以突破到呢一個區間嘅話咧，咁就可以向住呢個黃金比率啦0.618嘅反彈區間去進發。咁就大約係25,000啦，至到25,200點左右嘅水平嘅。咁所以大家咧，暫時嚟講都係仍然係可以即係揸貨啦。咁啊，睇一睇個市可唔可以再上啦咁樣。咁上個星期就炒緊一啲即係科技股啦，例如一啲係即係美團啊、小米啊之類嘅股份啦。咁今個星期咧，可以留意翻一啲相對實體經濟嘅即係股份嚇。咁即係內房咧，都大家都可以即係留意翻啦。咁樣咁，因為你啱啱4月份公布的销售数据大部分的内房都即做好的，那看一看可不可以即形成一个反弹的动力，那大家都可以留意回内房股的短线的走势的。 嗯，那除了内房股呢有炒作呢，其实内需股、啊、上个星期呢都升得挺靓仔一下、啊啊、今天呢有两位听众同时问同一只股份、啊、就是959啦、9922、52周高位来的，包括呢 是程小姐和周小姐都有问、啊、这一只股份嘅，咁啊一位就未有货，一个咧就11.3度攞货嘅，咁啊问阿 Jason 应该呢只股份应该点睇啊？系咪应该高位再冲入去啊？定还是系等一等先啊？因为个估值其实都几高啊，睇翻咁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OK。其实就959咧都系近排先至开始升啦，咁样咁啊由9蚊水平咧就一冲就冲咗上去，即系12.几呢个位置吓，咁啊短线都系即系算系一个即系技术性嘅超买嘅情况啦，咁样咁我自己睇，如果你话本身无货嘅话咧，其实就应该咧即系等一等嘅，其实系吓，咁啊落翻去即系十天线咧，大约就10.9附近咧，咁就去买会比较好少少吓，咁如果你话本身就系一个三有货嘅，咁我觉得都可以揸住吓，咁因为即系调整过后都可望可以即系再上去再升多少少嘅吓，咁所以如果你话本身就系一个三有货揸住先，如果冇货嘅话就10.9先至去买啦，咁就会比较稳阵啲。 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咧答听众问题同埋分析大市嘅，唔该晒 Jason。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 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啊，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即系有咁多个人喺齐度，呢一种嘅感觉实在太开心啦。咁、不过如果大家咧都有开心嘅事想同我哋分享，同埋点唱，甚至乎系想俾我哋多一啲嘅正能量，我哋都有方法嘅、 哦。系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啊，呼吁下听众神光 morning call 先，因为咧我哋仲有啲良辰吉日啊俾大家。咁啊，过完母亲节咧，系时候筹备下父亲节啦。通常都系咁啊，即系咁咧，你咁样谂嘢咧啊。今年咧又會過得快啲啦，因為已經諗緊下個月做啲乜嘢啦，咁啊可以打個電話嚟1872388咁樣。與此同時咧，其實仲有啲朋友考緊試嘅，雖然我哋通常都係咁啊，做媒體頭嗰兩三日咧，哎好投入啊，作戰加油努力考試，咁但係仲有其他科目嘅考 DSE 嘅朋友仔咧，仲考緊嘅，咁我深信，所以咧都想俾啲鼓勵佢哋啦，咁都几持久噶，今年嘅 DSE 持久战嚟嘅，绝对系。咁希望考生们都俾心机，加油。咁如果你话想啊帮阿仔阿女打下气嘅，咁欢迎你，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做人爹哋妈咪咧，其实都真系啊，哇，即系好多嘢要一 忧心噶，但系咧，都要喺当中，除咗有忧心之外咧，仲有爱心嘅。咁啊，交个时间咧，俾埋阿亲亲靓猪妈阿朱海婷啊，同阿李婉华咧，继续再倾下偈先。 醒过地先，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今个星期嘅亲亲靓猪妈咧，继续好开心啊，系嚟自越洋嘅一个访问吓，咁啊好开心啦，请到住家女人咧就系李婉华嘅 ，Hello，Hello， 朱海婷 ，Hi 电你好啊， 又继续喺电话啦，我哋越洋啊，你就继续喺加拿大啦，温哥华嗰边，咁我哋香港都一样咧，我哋互相关注住大家，同埋咧冇受呢个地域限制，都系咁多嘢可以倾噶。 我同你有好多相似嘅地方，都系妈妈，所以梗系啱倾啦。 系啊，嗱，上个礼拜咧了解咗多咗啦，就系你而家嘅生活啦，即系喺嗰边啊，加拿大即系温哥华嗰边都一样啦。其实我谂世界各地嘅妈咪面对紧同一个情况，就系留喺屋企多咗啦，同小朋友啊一齐嘅时间又多咗啦，大家都系 stay home 啊，你就继续住家啦。咁嗱，有个问题就系话，诶，我哋上次都鼓励大家啦，呢一刻咧放松啲啦，大家都系面对噶啦，好笑啊！但系你都观察咗就系咧，啲妈咪留多咗喺屋企咧，会有啲咩嘅现象啊？除咗上次话，诶，唔系会可能太开心啊，带咗压力之外，嗬？ 哎呀，我觉得咧，啲妈妈喺屋企真系好大压力，因为咧，其实我哋好需要空间，嗯，但系似乎咧，我哋喺呢边温哥华咧，嗰，那个即系嗰个一定要 stay home 啊，我哋基本上咧，如果出街多过四个人咧，佢有机会票控你噶，一样好严格嘅。我哋呢边系啊，所以我哋多数都系 stay home 啦，同埋我哋都为咗我哋要保护住我哋嘅前线嘅医务人员啦，所以我哋都系会 stay home 嘅，因为我哋唔想有事未增加咗嗰个医疗嘅负荷咯，所以我哋好过得好乖嘅。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惨啦，要日日对住啲小朋友咧，佢哋譬如有时。唉，你又唔知道做乜啦，揸住个电脑究竟係做功课定打机呢，係咪咁啊，有时同埋諗三餐呢，諗到我头都大囉。 嗯，係囉，你都惯咗係自己煮㗎啦。嗱，虽然就唔係个个妈咪都系啲厨艺高手啦，但呢段时间真係逼咗大家呢，我先见到好多人系从甜品出手，焗蛋糕、焗面包、烘焙专家啦。跟住又开始諗下唔同嘅食材啊，买好多靓嘅煲煲餐餐，令到自己煮得开心啲。你系咪都已经惯咗啦？你以往都系真系会自己照顾晒三餐㗎嘛。 我讲啲笑话俾你听，我哋呢北美洲呢，因为就系个个都好得闲。个个都好似咧，厨神咁样啊，变咗吓，咁啊搞到咧，我哋呢边咧曾经一度咧，嗰啲面粉系断货，咁啊即系好紧张啦。咁啊好啦，咁有一间嘅生产商咧，佢哋咧个面粉系冇断货，但系断啲乜嘢咧？就系断佢哋嗰个包装袋啊。 哦。 个包装袋，因为佢哋即系面粉系有啦，但系咧佢袋做唔切，因为个个都走去买面粉。个个要做厨神，个个都要整面包，又整即系整各方面嘅 pastry， 又整葱油饼咁样啦吓，好好笑，个个都喺屋企包饺子咁样，个个咧都系厨神上身，所以啲面粉就卖晒啦。 香港其实都系啊，超级市场咧买烘焙啊，买嗰啲材料，价格都系比较吉噶。咁有啲人上网订啦，等等啦。不过我记得你上个礼拜教过我哋，嗱，烘焙整甜品糖分就高啲，所以大家咧。整得嚟都要適可而止，或者揾同屋企人一齊食下，唔好話咧。通常煮嗰個咧就會，哎，有咩試食又試曬，食剩又食埋，唔好啊！各位千祈唔好因為驚浪費又食多咗個糖分啊！呢個要小心啊！ 咪就係咯，我記得我媽媽以前就係咁嘅。我媽媽咧有啲即係有啲身形噶啦，即係肥肥地嘅。我話媽，點解你咁肥嘅？我咪就係食曬你哋食剩嗰啲嘢，我唔想嘥咯。我話媽，你真係偉大啊！搞到自己咁肥就因為就係食埋我哋食剩嘅嘢。 係，所以呢排喺屋。企咧，亦都多咗啲女士們或者成家人咧，一齊就用唔同嘅媒介喺屋企都做運動咯。我哋話要越 stay home 越 fit 啊，如果唔係咧，越 stay 越 fat 咧，我諗大家就唔係太開心。咦，幾個月後可能出翻嚟見翻啲 friend， 哇，你嚇 fit 咗定肥咗咧？你自己想要邊一個嘅答案啊？ 其實我諗咧 ，keep fat 啊多過 keep fit 啦，因為真係咧，你喺屋企耐咗咧，你冇發覺咩？你見人少咗咧，你嘅儀容又冇咁即係冇咁講究啦， 係 咪？頭髮啊嗰樣嘢咧，哇是但啦咁樣個樣啊，哎呀唔使化妝啦，咁變咗咧，你嘅人會即係懶咗啊，咁 啊係啊，絕對係。 就算你做運動咧，個人你都係要有好有 即目標你才可以做運動的嘛。譬如我可能咧兩個禮拜後有個event 有個 party 要穿條好貼的裙。 系啦，咁样你就或者会，真系啲心肝咧，你就会做运动啦。又或者系，我一个月后咧，我就要去阳光海滩嘅地方，我可能咧就要着一啲泳衣啦。就算我唔系影相，我都要陪小朋友游水噶嘛，所以我一定要 keep fit 啦。咁 你提咗我一样嘢，我记得咧喺疫情前咧，哇，你去度假嘅阳光海滩相，我都好记得，好快好 fit。你咧，甚至乎你嘅而家女女都即系少女啦嘛，16岁到啦嘛。喂，大家又開始將個眼光咧，除咗話喂婉曼你係繼續係都係咁正之外咧，女女都好受注目喎。嗱，而家啲 teenager 喺呢啲時間咧，係咪都幾中意咧？即係可能都得到人哋嘅認同。哇，我啲相好多人唔 like 喎，或者網上面可以發放多啲自己嘢啊，咁得到人哋嘅認同，會唔會都係開始去到呢個階段？ 係啊，一樣啊，佢哋好緊要個 social media， 係手即係個手機不離手嘅。即系我谂同香港嗰啲小朋友一样啦，呢边系更加再 free 啲啦，佢哋系啊，所以佢哋个个都紧张噶，即系自己食嘢又会影下相啊，又会，总之就成日对住部电话，唔知做乜嘢嘅，影相定系讲嘢啊，定总之咦吟吟咁样啦，系啊，佢哋都系好，同埋佢哋自己咧，因为互联网好发达啦，佢哋有啲咩资讯咧都会自己上网揾啦，譬如佢化妆都唔使我教。 哦，自己乜嘢都打個字入去就有人教曬你，不過要好小心啊嚇。通常我哋成日睇一睇一個片咧，彈咗其他嗰啲嘢咧，就未必會想佢睇得多。 哦，咁啊係啊，不過佢哋自己咧好識得去即係上網去揾佢哋要學嘅嘢啊，要做嘅嘢咯。所以都唔同我哋嘅年代都唔同噶啦，我哋就比較單純簡單啲，係咪啊？ 但係女，我見佢你哋除咗呢個泳衣照之外咧，都去完即係譬如日本啊，影下啲和服。其實真係兩姊妹噶咯，變咗而家會唔會反而多咗啲話題？喂，媽咪，我哋一齊扮靚，或者會一齊你同我 selfie， 或者我同你影相咁樣咯？ 都會噶，不過又咁樣啦，因為咧女大咧。佢自己都有生活圈啦，咁好彩就话同佢去旅行，咁可以多啲一齐嘅时间。但你话平时咧，咁佢因为佢哋自己学校都好忙啦，咁有好多 project 啦，咁有好多朋友啦，其实都尽量要争取即系同佢哋相处嘅时间啦。即系而家啲 teenager 佢哋自己有个自己嘅世界，即系好唔同噶。所以即系而家咧，即系每一日都要珍惜同佢哋相处嘅时间。可能佢哋恍然咧，突然间，大个咗，佢哋已经好独立，需要你噶咯，咁样咯， 系噶。反而呢排 stay home 咧，虽然佢哋都好多时会喺自己嘅房啊，但系系又可以霸多翻多啲时间见翻佢哋，即系又吓作为妈咪又可能呢方面又开心啲。好多咧啲媽咪級啦，尤其是如果翻工嗰啲啦，以往翻工都好忙啦，放工翻嚟照顧小朋友，其實咧遺忘咗好多咧自己中意做嘅嘢，呢、這個都算係今次呢一、這個 stay home 嘅時間入邊咧，都令到啲大家係真係從來未試過咁耐咁多時間喺屋企，除咗煮嘢食之外咧，重拾翻啲小興趣咯。呢、這個我覺得係少少意外收穫嚟 嘅。係啊，我真係唔係呃你，我係從來唔睇韓劇嘅，即係以前嗰啲咩《星星的你》啊嗰啲，我都從來冇睇。我真的最近才这个疫情的关系stay home 的关系我才开始看。 是啦那我发觉。那可能你停不到 但是不可以真的不可以成日看的。因为真的会不睡觉的。哎呀 ,Heidi, 你真的你要小心啊如果你开始的话。 是啊是啊。我记得不单止已经是没得去做 facial 啦没得去修甲没得整头发。再加上夜睡那怎么算自己的状态又不能够 keep 住。所以我们都是要自己啦。话小朋友上网唔守纪律，我哋自己咧唔该煲剧吓，都要守纪律啲啊，知唔知啊？ 但系咧有一种咧，即系偷嘅感觉，我觉得，即系搞到咁夜瞓咧，好似哎呀，偷偷地去做嗰种感觉咧，都有几得意嘅。 系啊，因为我好明白啊，我哋冇理由日光白白小朋友上堂，我哋侧边煲剧噶，咁你点叫佢唔好睇咁多嘅即系电子用品咧？唯有喺你瞓觉嗰一刻嘅宁静咧，你真系做翻啲自己嘢咧，嗰种偷偷地嘅感觉，即系我好明白啊！我谂好多啲妈咪呢一刻都喺度岌晒头，我听到 冇办法，因为咧平时我哋偷嘅时间就佢翻到学嘅时间可以偷一下。 但系而家就冇啦，咁变咗要等佢哋啦吓，瞓晒觉咁啊，可以做下私人啊，好个人嘅嘢啦 ，me time。 系啊，我谂呢一刻咧，大家就好期待，即系大家我谂我哋世界各地都好多正能量啦，希望呢一刻咧快啲吓，即系啲疫情过去，我哋个个都可以健康翻咁出街，回复翻个社交生活。因为我都好挂住咧，再可以再嚟加拿大探你。我谂好多人呢一刻成日问你。喂，有得飞有得去旅行，你最想去边啊？嗬，你咧，你呢刻如果话可以飞翻啦，即系所有嘢都稳定翻啦，你最想去边度啊？ 哇，我啊，我谂我要 relax 下，我真系好想去一下啲阳光海滩嘅地方，因为即系听下啲海浪声啊，嗰啲地嗰啲嘅地方咧，我都好中意嘅，真系， 嗯， 系啊，系啊。系好想啊！ 一系阳光海滩，一系咧就去翻近近地，譬如系近程嘅日本、韩国啊，咁啊，即系去享受一下啦。不过希望呢刻啦，我哋大家继续努力先，坚守翻我哋话咧 stay home 呢个原则吓，都自己enjoy 生活啦，继续 keep 住健康啦。咁好快我哋又可以大家周围去探大家噶啦，你翻嚟香港啊，又好唔好啊？ 哎呀，我都好想，因为我真系好挂住我香港嘅朋友啊、亲人啊咁样，所以如果个疫情快啲过咧，我都会翻嚟。走一转啊，好 miss 香港嗰啲嘢食，嗰啲美食啊，同埋购物啊， 系啊，好挂住，我哋都好挂住啊。婉华，李婉华吓，多谢你咧，呢两个星期咧都喺呢、這个大气电波啦，喺声音当中咧，岳阳同我哋做呢个亲身靓猪妈嘅访问。下次如果你翻嚟，你要亲身上嚟噶啦，又或者如果我去加拿大探你，我又亲身去探你，好唔好？ 好啊，多谢你朱海婷，多谢晒， 好，拜拜， 拜拜，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With my friends, we missed the last train. Ran into your friends, and they pretended like nothing had changed. Like everything's alright. I should have texted before I called you. I sent you a message, maybe you missed it or it never went through. But it's been one of those nights. Oh, I know it's late, and you hate that I do this. Maybe it's foolish, but.Would ever be easy the way that we left it would have such an influence on me. Wish I could turn back time. Oh, I know it's late and you hate that I do this. Maybe it's foolish, but I don't wanna talk about us. I just wanna talk about how you've been lately. I don't wanna get my hopes up. They can know I'll ever be together someday.From you when I know it's a little too soon. But you and I, you and I, you and I, you and I love once. And I just wanna see you. I just wanna see you. I just wanna see you. Bring me out, yeah. I just wanna see you. Yeah. 咁啊，聽過咧，朱海婷咧同啊身在加拿大温哥華嘅佢阿李婉華佢嘅嘉賓咧傾過偈之後咧，亦都咧送俾大家咧就啊都係來自咧呢個加拿大啊安大略省咧而家好 hit 啊 hit 到爆嘅呢一位嘅17歲嘅男歌手啊，佢叫做 Johnny Orlando， 有呢一首嘅歌曲 See You。 晨光追蹤31。 我都揾你咧，广播度都红极一时嘅， 系啦，一时 一时嘅啫，系啦，三刻都冇。嗱，启新， 喂，早晨啊，早晨，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 系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睇啊？ 嗱，今晚八点铿锵集咧，就会讲下疫情之下咧吓，咁啊嗱，我哋好多人咧都要留在家中啊， 嗯， 但系有啲人咧就想留在家中都唔得嘅，就系无家者啦， 哦，因为无家可归， 系啊，特别系咧有一。 揸嘅，即係我哋俗稱叫麥難民啦，因為佢哋去咗個小食店咧，嗰度咧 通宵喺度 坐啊、瞓啊咁樣啦嚇。咁、但係咧，因為嘅相關嘅食肆咧，一度咧就係晚上停止堂食啊嘛。係。咁即係少唔可以留低喺度啦。 曾經有 佢哋 係 點咧？呢啲嘅麥難民咧就去邊咧咁樣？咁我哋今次咧就會追蹤咧其中一啲麥難民。哇！我都讀錯咗，麥難民 係難讀嘅，戴住口罩。 系啦，咁样，咁啊，听讲话有个咧，就好似去咗医院嗰啲药房嗰度瞓。 哦， 系啊， 因为系通宵。 系，冇错啦。 咁啊，留意住今晚嘅铿锵集系咪？ 系啊，咁啊，另外咧要睇下咧呢个日常八点半啦。咁喺疫症期间咧，好多人去行山咁，于是乎越嚟越多唔同嘅路啊。 系。 咁啊，今次咧就系会带大家去边咧？系粉岭皇后山啊。 哦。 系啦，咁啊由呢个粉岭火车站咧搭52号 B 嘅小巴啦，去到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叫做布格仔路啊。 哎呀，咁得意嘅个名。 系啦，布拉格就好好欧洲咁样。 格仔铺又或者。 系啦，嗰个 格仔 饼仔。吓，咁咧就跟住咧就会喺山路嗰度行咯，行到去咧就系即系时光倒流啊！1960年。建成嘅三级历史建筑物， 哦，嗰度有一个咁嘅建筑物啊， 系啊，系一个印度庙嚟噶，大家听到三级咧、就要记住，唔系你心目中嗰啲，而系喺历史上面嘅，即系编咗系三级历史建筑物啊， 系， 咁啊亦可以咧行上去华山。 嗯， 系啊， 咩意思？ 华山山顶嘅义勇军军徽嘅位置嗰度。 哦，哇，都几多系即系唔系属于中式或者系中国嘅建筑物、哦？ 系啊，呢、這个亦都可以见到香港嘅历史啦，即系殖民地啊吓，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历史喺呢度留低咗。咁另外啦，哇，今晚大结局啦，就系9点半斗快去星洲， 终于。 斗快去新加坡啦！ 啊，到啦，到啦！ 啊，咁啊呢个比赛咧，佢哋就其实咧一路咧就50日啦，横跨咗12000英里喎。 去 吓，咁啊就系只系唔可以搭飞机，同埋揸住呢一个嗰啲旅费咧，即系啱啱系够由英国搭飞机去新加坡嗰张机票钱。 啊，咁最后佢哋斗快去到啊，定还是 斗快去到？呢、這个最快有20000英镑。 哇！ 咁但系咧，有一个退休教师咧，哎呀，去到呢个位置咧，背脊痛、啊。 哎呀，需唔需要放弃咧？ 系啦，咁另外咧，阿 George 同埋阿 Felix 两个拍档咧，佢哋咧就经济困境啊， 哇， 即系使晒钱啊， 好多唔同嘅困境吓、啊。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有呢啲嘅节目，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公布有条件分阶段解除封锁的计划，又设立五级制的病毒警报系统，由今日起不能够在家工作的民众可以外出工作，但是建议出行的时候步行或者是踩单车。星期三开始，居民可以自由到户外做运动，如果情况许可，最快下个月1号分阶段重开商店，并且给部分小学生返返学校。以上措施只是适用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是不是采用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约翰逊形容病毒是国家面对的最恶毒威胁，感谢国民面对封锁措施的理智和忍耐，但目前不是解除封锁的时候，如果容许出现第二波疫情将会是疯狂。又说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措施，最坏情况是国内有500000人死亡，当局会非常审慎地修改措施，如果疫情反弹会毫不犹豫地刹停解封。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发言人米勒日前确诊新型肺炎，官员说彭斯多次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彭斯另一名发言人说，彭斯并非如较早前所指要在家工作接受自我隔离，他计划在当地星期一回到去白宫工作。 報道又引述一名白宮官員說，彭斯在一兩日來和其他人保持些微距離，為謹慎起見選擇不出席星期六舉行的國家安全會議，強調當局未有就彭斯的未來活動作出任何限制。早前的报道说，除了彭斯，白宫抗疫专家小组三名核心成员，包括国家过敏症和研究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等，据报亦都曾经是因为接触过米勒而正是接受两星期的隔离。世界卫生组织否认有报道指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就新型肺炎问题向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施压，说报道是毫无根据和虚假指控。德国明镜周刊早前引述情报机构消息说，习近平在1月21号曾经和谭德塞通电话，要求对方不要发布病毒人传人的信息，并延迟宣布疫情大流行。世卫发表声明说，谭德塞和习近平从未通过电话，认为这些不准确的报道转移了世卫和世界为结束疫情大流行而努力的视线。又说中国在1月20号确认病毒可以人传人。政府今日起陆续向市民派递可重用口罩。香港邮政话，政府会陆续向主要登记人发出一个载有邮件编号的手机短信。着住制服的邮差将会在之后大约两个工作天内上门派递口罩。如果上门的时候没有人收件，会向收件人发出通知卡。收件人可以携同通知卡和身份证明文件到指定邮政局领件。如果在14个工作天内未领取，将会退返俾政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4点，升393点，总成交金额6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4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7.8系升9.4，小米集团11.72升5.2，阿里巴巴197.9升4.6，美团点评113.7升2.1，港交所249蚊升6.2，中国平安79.5升9毫。友邦保险70.65系升1.05蚊，银河娱乐55.75升1.95蚊，中芯国际17.36升3.2，龙湖集团37蚊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99，瑞士法郎0.971，加元1.392，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0,494点，升315点。港金现价报15,77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18美元，卖出1,70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在维园道上桥位的。咁反方向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都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咁龙尾咧过咗翠屏南村噶。观塘绕道出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啦，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就慢车。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和和合石灵灰安置所，合共四万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五月十一号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六月十号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哇，简直我有啲犯罪感啊！ 点解啊？ 因为四个人系一齐啊！ 系啊，太耐冇试过直播室系正常嘅节目主持人数，即系原本系点就 系 点啊嘛。 系人啊，而家 当然大家都系戴住口罩啦。 系啊。 但系唔知突然之间阿 O 咧，即系再坐埋嚟嗰个时候， 控埋你度嘅时候嘛， 我有一刻又。罪疚感啊，好似犯咗法咁样讲自己， 冇事冇事冇事冇事，开咪啫，做嘢啫，做嘢啫， 系咁其实都系冇事嘅，系我哋保持距离啊，远啲远啲啊， 叫你行开啊， 好直播室直播室，咁啊呢度系二台嘅直播室，你听紧嘅晨光第一线，最后呢唔够半小时嘅节目时间啦，今天吓、直播室咧就有阿小白 喺度， 有芭比啦， 喺 度，有阿 O 啦， 早晨早晨， 当然日。亦都有我彭仔肯选 啊，太好啊，人齐啊， 咁啊可以讲下有咩享乐时代咯、 啊，人齐啱啦啊，大家可以学下咧，冲啲好嘢饮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要讲嘢啊嘛，系咪先？润下喉咧就好紧要嘅嗱，成、 即系今日系小白教 系啦，教下大家点样去冲一啲好饮嘅饮品、 哦，分享下又 系啦，润下喉啦，因为之前都教大家即系整多咗几味 好、多炸嘢啊，食到喉嚨 系啊，所以咪要饮下嘢咯，谂过噶啦，好啦， 咁系中式嘢啊， 唔系中式嘅， 咁都要日式， 都唔系日式嘅， 印尼式， 印尼 印尼式， 印尼啊，系、啊，印尼， 系咪好特别 系列啊？ 印尼嘅椰子冰啊， 印尼嘅饮品唔系 龙眼冰， 都唔系，试唔试下估啊？ 芒果啊， 嗰啲咩七彩虾条姐姐去 band 七彩冰， 都唔系，我好试下估唔估一次？ 印尼、啊， 关豆事嘅，关豆事嘅， 关唔关椰子事？ 唔关椰子事，唔关，都唔关， 冻嘅， 冻嘅。 椰青 唔係 都話唔關爺之事 咯。而且好難講十分鐘嘅呢、這個話題，除非好深入嘅研究。 係啦，好啦，開股啦，我就係講一個咧八香果。 哦， 八香果係八香果，又叫熱情果啦， 係 咪？好啦，印尼 香果係台灣嗰啲叫法嚟喎，係咪啊？ 應該係 比較印尼， 因為咧，因為我細個咧，點解我話印尼咧？我細個咧就成日叫佢做孟傑沙嘅， 係 孟傑沙就印尼文嚟嘅，係啦。所以我學習呢一樣嘢嘅時候咧， 孟傑沙， 孟傑沙係啦。咁以前咧，仲會成日去翻印尼玩，跟住就發拎好多餸菜翻香港嘅年代，我自己年代啦，我就都會拎好多咧孟傑沙翻嚟嘅，跟住後屘先發覺，原來孟傑沙咧，就算喺香港咧，都可以自己整嘅， 自己整 係啦， 自己種定咩？ 自己整啊，自己整整呢一種嘅果汁啊。 哦，好啦， 孟傑沙嘅果汁就嗰啲我哋台灣叫八香果啦，咁我哋好多人 叫 熱 情 果啦。好啦，熱情果咧其實街市都有得賣嘅，咁我自己去整個過程就去街市啦，跟住見到佢咦有熱情果喎，於是乎咧就去買啦。買嘅時候咧揀咧就唔好揀嗰啲好靚個皮嘅，揀嗰啲有少少霉霉地啊， 即係夠熟啦， 夠熟啦，又唔係爛，千祈唔好揀爛嗰啲啦。咁有啲可能花花地啊，咦啊原來揀嗰啲咧個酸度冇咁強，即係甜啲啦。因為其實熱情果本身我覺得咧都幾係酸嘅一種嘅， 都酸嘅， 係啦，都酸嘅。好啦，咁你買咗，我通常如果你預買四個人嘅份量咧，因為佢都要幾多噶。我嗰陣時一執啊，執咗差唔多二三十個。 哇，咁樣先可以有幾大樽 啊？有幾杯嘅咋？ 幾杯？ 大概 即係四杯份量啊？ 你預四五杯咁樣咯，係啦。咁你可能譬如一家人咁樣買， 二三十個， 係咯， 二三十個啊。做嘅過程其實咧都係有少少難嘅，心機啦，唔可以話難啦。好啦，咁你就將嗰啲 熱情果 啦，就切開佢啦。咁你就攞嗰啲攞匙羹將入邊嗰啲肉咧，同埋連埋嗰啲熱情籽啊，係啦，佢啲果籽咧就一齊倒曬出嚟先，好啦， 刮曬出嚟， 刮曬出嚟啦，刮沙咁刮埋出嚟啦，跟住就擺個兜嗰度啦，咁你就發覺啲結甜甜咁樣噶嘛，然後咧就將佢咧就放入嗰個攪拌機嗰度， 係，需唔需要加水或者加冰？ 唔使住，暫時唔使住，好啦，你就剁完一輪啦，跟住咧你就將佢攞咗出嚟，因為已經攪爛咗， 應該糊狀 嘅，應該糊狀嘅，你咧就最好就將佢就攞嗰啲叫做咩嗰啲 layer 隔嘢嗰啲咧， 烧机 嗰啲即系好密 隔， 系啦密度高啲嗰啲啦，就将佢隔，因为佢咧其实有好多譬如黐牙嘅嘢啊，有啲可能 有啲 大粒少少嘅纸啊， 即 系 其 实 系隔渣嘅步骤， 冇错啦。有啲人就中意咧有埋啲渣嘅，咁呢个就视乎你自己个人啦。 好啦，咁啊小白讲呢一种就隔咗渣 嘅，隔咗渣嘅系啦。咁譬如我屋企有小朋友嘅，咁细路仔有渣，佢梗系秒你啦，系咪先？ 系咪啊？ 咁于是乎咧就 大胆嘅， 系啊， 叫佢学识珍惜咯。 叫咗噶啦， 唔好俾佢饮咯。 系啊，所以摆喺 你老婆教啦，你都系唔识教。 搞得佢掂就唔使咁啦，哎呀！ 你搞得你老婆点？ 好好好努力噶而家。好啦，咁啊隔渣啦。如果有小朋友中意嫌三嫌四嗰啲咧，你将佢隔两次。隔两次咧，佢嗰个 俾佢饮添。 我都系咁话。 佢嗰个水啊，饮水啦。 佢嘅热情果嗰个浓度咧，就会同埋个入口感咧，就会再啱细路仔多啲。好啦，然后咧就系因为热情果本身佢酸啊嘛，我啱头讲过。咁我就唔系 落糖， 系啦，落糖嘅。咁但系我哋就用冰糖。 系冰糖， 系啦，我哋将啲冰糖煮开咗佢先，咁啊甜度就真系个人而定啦。你可以中意甜啲，中意酸啲咁样。咁同埋头先咧，你都讲得啱啊，因为佢嗰、那个热情果本身炸完出嚟搞完之后咧，佢啲结嘅。嗱，咁呢个酸同因为热情果本身咧喺印尼我饮嘅时候咧，你都系倒出嚟，然后加水，即 系 有少少似嗰只我哋由细谂到大嗰只提子嗰只嘢咧， 系啦，佢好似啲 concentrate， 冇错啦，冇错啦， 要沟翻气。 系啦，咁你做嗰嚿嘢咧就系、是。嗰啲濃縮版嚟嘅，咁你就要溝起佢，咁但係就唔使話你一路整就一路溝嘅，係你真係要飲嘅時候咧，先攞翻出嚟溝嘅， 即係加冰加水都得啦。 冇錯，咁你就自己決定啦。咁所以你做咗嗰啲嘅濃縮版嘅熱情果汁之後咧，你就可以視乎翻自己嗰個嘅份量就加嗰啲叫做冰糖。咁你加完落去之後咧，就有啲人就中意本身連埋嗰個種啊，即係嗰個已經整咗熱情果咧都雪埋入去雪櫃嘅。 有啲人就覺得啊唔使雪啦咁樣，呢、這個就適隨轉變。咁但係咧，如果你夏天咧飲嘅時候咧，就真係多方法飲啦。首先最傳統嘅咧就係拎住嗰個濃縮蛋嘅熱情果就倒落去個杯嗰度啦。跟住就加冰水或者加冰啦。有啲人咧就中意加啲 清檸啦， 汽水都得嘅，即係梳打咁樣啦。 係 啦，有啲甚至乎中意話人嚟飲過咧，佢會加啲其他嘅雜果落去嘅。係啦，咁你就令到佢嗰、那個加其他雜果，咁你食落去又有口感啦，飲落去有熱情果嘅味啦，咁又因為加咗冰糖、又唔會話太酸，咁又可以接受啦咁樣。好啦， 即係好似啲特飲咁喎， 特飲咯。 熱情果頭先即刻上網睇翻咧，係呢個排毒嘅王者嚟嘅喎。 咁你又即係去便便啊？ 有水果藥王之稱， 勁、過火龍果唔通？ 唔該，飲完 但係應該唔勁得過雪蓮果，太勁！雪蓮果係我飲過最勁， 最勁， 即去五步之內要即去 五步迷雲喎、啊，呢、這個五步廁所、 啊、要即去廁所啊！ 係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如果話歐華齋嘅想通便便嘅，又可以諗下呢個熱情果啦。 哦，估唔到喎、啊，熱情果有咁多，因為佢基本上入邊啲果肉咧就係一粒一粒嘅，好似啲種子咁樣，係嘛？咁以為嗰啲咁多一粒一粒嘅嘢咧，通常老人家就會話咧會令到你去便便咧未必咁暢順嘅反應。咁、如果係咁咧，呢一種嘅熱情果又未必係咁樣嘅講法啦。 咁所以頭先有一個咧就叫做去咗渣嘅版本嘅，係啦。好啦，咁如果你話熱情果，因為印尼嗰啲人咧就飲呢一個孟傑沙喺街嗰度都係咁飲，我自己撈嗰啲咁加水加冰咁樣，或者加啲雜果。仲有啲咩特別嘅飲法咧？我頭先開節目嘅時候已經話過啦。台灣係叫八香果嘛，係啦、 啊， 咁即係台灣咧，其實如果大家睇過嗰啲珍珠奶茶鋪頭咧，都有好多咧，其實係用八香果咧去到一齊調製嘅。好啦，例如咧可以加呢一個嘅綠茶做底啦，即係你攞住呢一個嘅熱情果嗰、那個、那個濃縮版就再 滲啲落去啲綠茶度， 係啦，加啲綠茶，然後再加冰，咁又可以變成其他嘅飲品，又可以加啲紅茶落去，烏龍茶落去， 一樣 係啦，龍井，咁呢個咧就可以。適隨轉變，咁大家真係去街市嗰度，不妨去揾一揾呢一個熱情果，整嘅過程其實係要心機啫。但系一啲都唔难嘅， 唔难啊！ 我有问题啊， 点啊点啊！ 我想问咧，你嗰个溶浓缩版嘅热情果汁咧，可以保存几耐咧？ 我谂唔得好耐啊！ 如果我摆，因为我系啦，我哋冇攞呢个防腐剂啦。咁如果系放雪柜嘅话，通常三日到就已经会 KO 晒 我谂你一两日好饮晒啦。 但系咧有另外一个食法咧，可以保存得耐啲嘅。 结冰， 冇错。咁点样将佢结冰咧？特别系细路仔喺屋企咧，咁你直头将嗰啲。濃縮版嗰啲 熱情果， 係啦，嗰啲熱情果咧就將佢整加埋水先，加咗水之後咧，咁你喺嗰啲 攞啲帽， 係啦，攞啲帽嘛，周街都有得買嗰啲 雪條啊， 好味啊呢個， 咁啊變咗咧就係呢個熱情果雪條，係啦，咁啲細路仔咧一見到佢就哇呢個好得意喎，黃黃地橙得地色，哎呀佢又唔係 orange 嚟嘅，係咩嚟噶？你就可以話俾佢聽啦，呢個叫做熱情果，咁你食緊呢個熱情果雪條， 係啦，係八香，唔係八香果， 八香果熱情果，係啦，咁啊大家不妨試一試，咁啊夏天啦，呢排天氣好興啊，係嘛？咁如果 開始啦， 係啦，有呢個冰鎮熱情果汁咧，哇！真係話俾你聽冇得頂啊！大家不妨試一試啦， 好簡單啊！私に聞かないでよ った ねえ、なんなんだよ、わかってくれよ。とか消してそんな荒い気持ちじゃない。君のさよならがもう言葉に聞こえなくなったんだよ。 歌曲 Never Grow Up 陈美娜 陈美娜的歌曲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那就啱了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来的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电话旁边接通咗刘太，刘太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刘太， 早晨， 早晨 啊，你女生日喎，生日快乐，你女叫咩名啊？ 阿溜， 阿溜啊，系嘛， 哦 ，NEW， 系啊， 刘小姐， 系啦，咁啊，阿溜嘅正日生日系边日咧？ 爷爷翻咗嚟啊， 梗系啦，佢其实日日都喺度嘅， 系啊，系啊，不过埋唔到嚟啫嘛，而家埋到嚟啦，哎呀，你好嘛，刘太， 系。好啊好啊彭爷爷你好啊。 哎呀好就好啦、啊、开心啊 舒服啲啊生日回嚟电台里面做舒服啲。 是啊 、哎、其实一样嘅啫。现场一样。开心我哋就舒服啦。 是啊大家都好啊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咁、啊、有咩祝福嘅说话呢要同自己嘅乖女讲啊。 保祝佢生日快乐啦。嗯身体健康啦、啊，系啊，因为佢五月八号啊嘛， 哦， 吓、五月八号嗰度 book 唔到，旧年就 book 到，今年就 book 唔到啦，系啦， 紧要系 五月八号嚟讲咧，系礼拜五嚟， 上个星期五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 开心 啱、 啊、 啱可以乜嘢咯？ 几已经系几多年前生阿女嘅事啦？ 几多年前啊？ 系啊。 20多年前 、好保护女儿啊， 一个拉女嚟， 哇，仲记唔记得当日生产嘅过程嘅？ 倾盆大雨， 系啊，有冇搞咗好耐啊？ 嗰啲车全部浸晒嘅嗰一年， 哇， 全部唔使翻工嘅， 当年 系啊， 哦， 系啊，就嗰年出世，系啊系 啊，好深刻， 所有人都唔使翻工。 五月八号啊，或者五月呢啲第一二个礼拜生日嗰啲人咧，通常都会俾妈咪黐夺咗份冇。礼物嘅，因为同母亲节咧好近傍啊，咁样吓，咁又调翻转 咧，交换礼物咩？ 会唔会啊？即系阿女有冇同你交换？嗱，妈咪，我又送份母亲节礼物俾你，你又要送翻一份生日礼物俾我啦，咁样有冇啲咁嘅说法？ 有啊， 有啊，真系啊， 有 啊， 几好啊，交换礼物。 咦，你系咪阿 O 啊？ 系啊，系啊， 系啊，旧年都系你， 系旧年都系我，系啊，希望下年都系我，希望下 年有今日。 诶，讲埋俾你听，五月八。都是我生日嚟噶，其实我同你阿女啊好有缘分啊， 真係 好祝啊，生日快樂！ 係啊， 生日快樂啦！ 好，大家咁話，咁啊都係啦啊，祝福下全世界嘅人都五月八號生日快樂啦，新年快樂！ 咁啊，突然間五月八咧，唔使怯喎呢啲嘢， 突然間你都係殺我一個措手不及， 你都係托托阿劉太嘅紅福嘅啫， 係啊，真係 冇咁講，冇咁 好好好。喂，咁啊，劉太不如講下啦，即係母親節同阿女去咗邊度慶祝啊？又啱啱過去嘅母親節。 食自助餐咯， 哦，我都有去食。 喂，而家嘅自助餐系点食法？ 系咯，我都好想知道。 听下你点讲先。 order 咯，好似食 即系点菜咁样， 方 提 形式咁样。 系啦，系啦， 咁都感觉卫生啲咯。 系咯，我都幻想唔到，我就谂唔通，真系出去攞食物嘅时候戴口罩，翻到座位嘅时候又再除低，又再收埋个口罩， 好乱尽。 系咯，好乱尽， 仲要消毒只手嘅你谂下， 都好辛苦吓，食得。唔係好自在咯，不過是但啦。 係啊，最緊要一家人齊齊整整係嘛嚇。 喂， 今日咧揀咗吳浩康嘅一首作品喎，點解係吳浩康咧？ 佢忠實嘅歌迷嚟嘅。 哦，好啊！ 所有吳浩康嘅歌佢都 咁啊！呢一首歌咧，又大家可以趁呢個機會聽下啦嚇。 好啦， 係啦， 嚟自吳浩康邊首歌啊？ 哪怕追蹤一個人。 多谢刘太， 多谢刘太你嘅电话， 拜拜啊，林小姐生日啊，之前啊。 你爱过某某吗？还记得吗？如今各自各吧，光天化日总慨叹，任缘分浪费吧。试过爱到分身吗？英勇又灿烂，随青葱岁月不再浮华。面对这无依，镜里这个我难做正选。爱惜一个人，最终一个人，也只不过牺牲一个人，战死一个人。就算一次不和，说吧。一个人，我应相信人，再惨不过我不相信人。至今一个人，就算周身伤，也不需要不安为真。你有试过爱到分身吗？想爱就爱吧，人生应快乐，不再自残。相信人，至今一个人，就算周身伤，也不需要不安为真。 好，呢一首吴浩康嘅作品啊，较早前嘅歌曲啦吓， 系哪怕最终一个人啊吓。 咁我哋今日呢一个嘅五月十一号咧， 系 叫大家都、 要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啱啱出咗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十一点钟啊吓。 好啦，咁我都唔多讲嘢， 留意住天气变化啦。好啦，明天早上我哋晨光第一线再见， 拜拜。 拜拜。